AKB ガーリーは、 好啦，大家好啊，欢迎今个礼拜嘅 AKB 嘉年华啦。嗱，沉闷嘅一星期之后一集啦，咁过咗啦，咁啊今日热闹翻啲啦，咁啊有阿 Tim 啦，亦都有位朋友上咗嚟就系录音嘅，咁啊讲一自我姓名啦。 大家好，我系 Tommy 嘅，系啦 Tommy。咁啊嗱，今集啦，咁我哋嗱上个礼拜咁啊就系 AKB 咁啊，最后咁本年度最后一场合照会啦。阿 Hammy 哥，你就好像是过了去那边，是不是？ 今天今次到了，轮到我六月四去合照会。 是啦，那么六月四合照会那天，那就交给 Hammy 哥看看那天有什么情况。 其实那个情况都比我想象中是多人很多的。原因就可能因为呢就有 checky 要抄，所以呢就变了有些大 top 呢 就推人推得很犀利。 Checky 的时间都真的很难控制，很难预啊。Checky 的时间 是 Checky 时间真的很难预，通常我 recommend 都可能真的有过一分钟以上的。我因为我今次中了三个，咁有一个 系啦，中三个有一个，原来恨到我想啱啱睇埋场咁滞。 算啦，嗰啲等紧慢慢一啪啪讲啦。咁样嗱，今次我就去了横滨嗰个国际展览厅啦，今次。咁佢全部都開曬嘅，今次就咁咁我去到會場嗰時咧，就早咗入場嘅，因為我第一步咧就有三個大托，再加一個叫做 中堅 啦，係啦。咁因為我有發夢遊記啦、向井地美音啦，跟住就Sakura再加辣子沙啦， 係 先八個啦，辣子沙咁。因为我的排队策略呢就想着呢就第一时间就排了Sakura先，因为检大呢，因为他们今次呢就分了两边，咁就一至七十二呢就在东边，咁就七十三之后呢就在西边，咁呢咁我因为我有三个都在东边那边嚟嘅，咁跟住咁我唯有咁我西边就得Sakura，咁我第一时间当然排了Sakura先啦。系啦，咁一就入場冇耐，咁我就衝咗去Sakura嗰條隊。咁因為我都排咗係頭嗰十零個度，咁跟住就一夠鐘就衝咗入去Sakura嗰隊。 唔係，因為佢合照會握手嘅地方咧，佢嗰個馬房嘅位置，你要好清楚馬房嘅位置咧，咁從而要掌握自己嗰個 location 咯。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就會好亂。 冇錯， 尤其是啱啱我三個大托再加一個中堅，所以就嗰時間真係好悶嘅。 好辛苦啊！ 係啊，真係辛苦，即係後面就因為咁嘅情況，最後賴咗嘢。 係 等緊再慢慢講。係 啦， 係啦。咁我就第一步一開始就去排Sakura啦，就好彩咧，今次就中咗張 Checky 啦。 冚得埋牆啊！我開 始冇咁講，點會冚得埋牆啫？咁其實Sakura 的對應都 OK 的，不過就精神上就麻麻地，我就覺得同埋呢，我可能有些 step 做錯了，咁就可能佢有少少驚，因為點解呢，其實我的情況就是咁樣的，我開頭諗住呢，如果手即係阿奇上次話手部的 pose 佢冇限制嘅嘛，咁我以為就真係咁啦，咁我行埋去，我同佢想諗住做咬手嗰個 pose， 咁我捉住佢隻手，就咁跟住咧，佢見到我捉住佢手咧，就驚，跟住話呢個 pose 唔做得。 哦 ，stop 啊！ 即係諗住其實咬手瓜個 pose 嚟嘅。 哦。 係啦，但係原來佢話呢個 pose 唔做得，咁咧就佢又改咗話做黑袋。咁其實你睇咗張相都見到我做黑袋嘅。 嗯。 後尾因為佢就話呢個 pose 可能手部接觸太多，所以就唔俾咗。咁就變咗做黑袋。 我咬手骨可能驚咧，可能驚唔小心突然間用力。 係啊係啊，有可能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可能。咁就跟住落嚟，因為咁樣情況，我就全部都唔做手部動作。 哦。 係啊，因為我費事。 費事煩。 係怕麻煩，費事有啲咩嘛唔做咁樣。 嗯。 咁跟住落嚟，我跟住喺 Chain Checky 嗰陣時咧，我就同佢講咗啲關於我有去睇 HKT 嗰啲演唱會嘅。佢情況嘅，但有啲地方名我唔記得點日文點講，咁就亦窒咗呢 part。 乜有時間啊？嗰嘢 乜佢簽 checky 啊嘛，我張係 checky 嘅。簽幾耐到啊？大概就 簽 checky 要睇嗰個 正常嚟講嘅 start 應該大概有一分鐘左右時間嘅。 嗯， 係。咁但係若果你簽得耐嘅話，其實 start 都唔會點樣趕你噶。 係。 不過如果係不過係細 top 就係啊，大 top 我唔清楚啊嘛，我未衝過大 top。 大 top 大 top 其實都冇嘅， 即係平均嚟講，即係一兩一分鐘以內 多啲。 一分多啲，咁啊真係夠講啊， 係夠講。 啊正， 尤其是我日文唔係好得咧，都講到啦。唔係，因為尤其是我日文唔係好 top 得咧，所以我嗰段時間真係講咗好多嘢，即係用咗好多時間講嘢。咁就寫咗係咯，跟住因為我同佢講，由我佢見到件 T， 咁我今次咧就件 HAD 上年喺福岡嗰個演唱會嗰件 T， 咁我全場幾乎都係著呢件 T 噶啦。咁就跟住， 即係聽你咁講，中間換個衫啦。 嗯， 中間又換個衫啦，聽你咁講。 中間得一個啫，換咗，但係咁啊，等後邊再講。咁去咗，跟住就影完之後，攞完張相就出咗去啦。跟住我就即刻衝出去咧，就去第二個即係拍摩羅幾嗰邊啦。咁拍摩羅幾嗰條隊咧，就推得好快嘅都。因為正常檢一定係正常嘅，因為檢帶咧，因為佢都好多人。但另外一條隊呢，就是因為阿柏文由己隔離嗰度嘅麻友呢，就因為唔知道發生咩事，第一步呢就褪咗好耐，差唔多褪咗一個鐘頭，應該唔夠一個鐘頭，大概九個字到啦。佢嗰條隊先開始，但我哋柏文由己已經入曬去影埋張相啦。 真係遲到 嗰啲。所以影響到我第七步呢都影唔到佢。係因為佢抌咗太耐。所以而且有我啱啱喺香港喺嗰邊會場識見到有啲香港朋友都係即係認識嘅香港朋友咧，都係排埋有第一條隊，但結果入因為佢第一步褪遲咗，影響咗佢第二跟住落嚟啲步數，所以有啲券咧就變咗做啲啲券，係啦。咁今次嘅拍摩幾其實 OK 啊，我嚟緊都好，即係可能我 friend 就話覺得未瞓醒咯。 正常啦、 啊，正常啦、啊， 咁咗，咁系啊，大哥， 正常啦、 啊， 大家都瞓醒， 你而家个状态， 系啊， 佢、 啊 啊、起码第五步先有个状态噶， 系啊，差唔多啦， 所以一至四步咁容易抽咯。 你第五步嗰次 OK 喎，我嗰次有， 唔系其实 系佢新啊嘛， 唔系咁感觉上就系佢系好个对应好好嘅，但可能影张相嗰时就唔系好精神咯。但 OPPO 话咁其实 OK 噶，你见到佢嗰、那个。其實佢個台面都有啲飾物啲信物咁成嘅，阿天咪最清楚啦，有個西瓜， 有西瓜咯。 另外其實我有偷睇過佢哋阿琴日幾嗰張 checky 咧，其實嗰個 checky 上面咧都畫咗個西瓜嘅。 哦， 係啊，都畫咗個西瓜，可能佢信物啦。所以 OPPO 嚟講，探樂幾係推得好快，但係我覺得係唔錯嘅反應。咁第二個咧，就喺拍摩幾行過幾條拉啦，咁就向正正面有阿 Mion。咁其實阿 Mion 嗰條隊咧都好快嘅。咁其實講咧，我即係入去嗰時候我就唔知道咩事嘅，但後屘入到去就知道咩事啦。原來佢喉嚨唔舒服，就出唔到聲。 哦，大鑊。 失聲。 係啊，正失聲。咁啊出唔到聲嘅話，就唯有咁就影完相，然後 pose， 跟住我叫佢把個絕招咁樣。其實跟住落嚟，其實跟住佢都夠想講嘢嘅，講咗阿亞多國際 mix 嘅，但係問題佢把聲就出唔到咯。但係見到個口型同埋有啲唔係直情 exactly 差唔出係冇聲啊，直情 exactly 接近冇聲個階段。但係佢又用盡力講嗰句嘢，其實我覺得好感動嘅。 咁佢門口嗰邊冇貼張紙話佢唔舒服咩？ 冇留意，我因為我都冇去到佢好留意，即係睇唔到嗰只有嗰張紙喺度咯。但係佢入到先知道咁嘅情況。咁納吉莎好簡單啦，我叫佢解咗個天八嗰個 X 嗰個 pose 啦。 係啊， 招牌 pose 啦。其實 OPPO 嚟講，佢都反應都唔錯嘅。係啦，跟住我第二步咧就係、是、去咗山管菜。同埋小豬嗰度，咁因為我兩個大 top， 咁再加三個真飯嘅，但係問題是我去到三個真飯嗰條隊，我都發覺唔對路。咁我首先我去咗拍阿三冠賽先啦，咁三冠賽叫佢擺個 pose， 叫佢擺 幾耐三冠賽，耐唔耐？耐唔耐三冠賽？ 三冠賽都耐嘅，嗰度 三冠一大車應該好快啊！三冠 賽係，但係推得好快，一定要快。但係佢又唔會 hea 你嘅，佢完全好多啲飯同佢交流咧都有交流嘅，唔同嘅一啲大托咧，即係零交流咯。 因為我睇我問過個 friend 去排麻友，其實佢租人租得好快，同埋基本上一句説話到就已經收你皮。 嗯， 係啊。咁阿生管菜就唔會吃你嘅，一定會同你講好你有嘢同佢講，一定同佢講嘢。我同佢講話，我蘇魯嗰只碟好聽，咁叫佢蘇魯嗰度加埋碟啦，係啦。咁跟住落嚟，因為我就見到原本我第二部仲有一個咧，就阿山口真飯嘅。咁我就就因為我見到個條隊都幾長，咁我唯有因為我另外仲有小豬，咁我排咗小豬先，因為小豬喺另外一邊，咁我就要衝過去另外一邊就排小豬。咁我叫佢擺咗個一嘅 pose 咯，叫佢睇下總算希望攞到第一，雖然我都覺得未必得。 OK 正常嘅正常 嘅，雖然我心口就咁講嘅，但心啊一定唔會咁講嘅。 嗯 系啊，不过佢个 pose 其实都好好的，系咪？你个头咧，佢挨到好埋嘅，我就唔会咁，我唔敢佢挨到咁埋嘅。 佢啊睇塔名挨得埋嘅啫，你非总选嘅时候真系挨得埋唔埋啊？ 都埋， 都埋嘅。佢人个 style 系咁样，即系佢一定唔会气，唔会 冇咁质咯，反 佢唔会气你咯，即系唔会 质嘅冇咁质咯，但系 可能咯，都系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挨都。合照嗰時都有按小豬，小豬嗰個 style 都係咁上下，都會挨到埋，又好行，好埋嚟嘅。佢唔同一啲人咧，會有段距離感咯。咁跟住，因為我就去到我因為冇簽即係生日爭法，咁我中間其實咧就因為我有 total 有五張 CD 券，咁我就去咗簽 CD。咁我因為我會睇下嗰條拉有幾人嘅，因為佢今次分咗東西部，我唔知阿奇嗰個情況係咪咁啊？因為佢分咗東西部之外咧，佢仲分咗即係個簽 checky 咧，簽個 CD 券嗰個封面咧，就喺擺正中間嘅位置嘅。 擺正中間位置？ 係今次係擺正係唔係咩？即係唔係擺正中間，係東邊有一個中間位置就畫咗係 CD 券簽嘅，西部畫咗個畫咗 area 咧就係簽 CD 嘅。 啊，係我嗰邊都係嘅，不過係嗰、那個係一。即係我落到牆，跟住係咪左右兩邊嘅？ 係啊。 第一個位置已經係簽 CD， 跟住濕佢先至係入邊啲馬房先至係影相嘅。 我唔係我 簽完之後 先去。我問我哋嗰個情況係分開兩邊即係中間即係佢東西兩邊分開咗嘅。咁另外咧就影相咧就側邊嘅兩邊嘅，咁中間就簽 CD 嘅。 喂，即係影相簽名影相。 系啦 ，OK， 即系嗰个情况系佢打环嘅，佢签合照咧系打环嘅，咁 CD 就系门口嗰个方向嘅， 哦， 系啦，即系喺门口对面个方向嘅，就变咗佢嗰个就变咗佢 C 型咁嘅形状啊， 我啲唔同， 系可能有啲唔同咯，咁另外卖 CD 嘅另外一个 area 啦咁样，咁食物咧就要出边咯，所以我就成日都冇食过嘢喺出边， 哇，阴公。 因為你冇辦法，你如果你要出咗去嘅話，你又要再守個身咯。我根本冇時間，我今次真係冇時間，完全係多卷同埋密集性攻擊，根本上就我係要一至八步都係留喺會場度咁走得。 啊， 係。咁我講翻少少啦。咁頭先我簽 CD 嗰度咧，咁我今次咧其實我 target 嘅，咁我 target 咧就揾阿馬嘉玲。因為主要原因咧，我都依家開始就有啲留意佢，同埋我都應該係推佢。依家我嘅覺得我應該係推緊佢嘅，我覺得啫。 即係而家呢啲暗推啦，而家係。 真係算都唔算暗推噶。我又同佢講話，我依家除咗 Oya 之後，就係第二個推嘅。因為 AKB 我一推，即係我講真，我依家喺 AKB 管部呢度咧，我應該如果推咧，我就係計除咗 Oya 之外，我估都係第二個佢嘅。 阿蛇寶寶 咧？蛇寶寶唔算。我嗰陣時就 AKB 管本，我應該係推柯亞斯陣同埋阿帕魯魯嘅。咁帕魯走咗之後就到佢，係啦。咁跟住落嚟，我揾咗佢簽 CD 啦。咁其實我仲過於同佢溝通嘅，係啦。因為第一我方便同佢溝通，第二其實我覺得我都想講多啲嘢對佢，因為其實我內入邊其實我都有提過咧喺。佢簽 CD 嗰時，簽 CD 嗰方面嗰時咧，就同佢講話啊，啲 show 都做得好有，都好得意，即係好有趣喎。入邊啲內容其實咧有時教下日文啊，唔係即係教佢哋國語啊。有時煮下嘢食啊。其實我覺得咧，你同啲咩即係其他 show 咁咧，啲咩把做 show 咧，你個 style 比較特別，同埋可能吸到飯，係啦。咁我話跟住落嚟，我會合照我再見嘅。 咁跟住落嚟就跟住去完簽 CD 嗰段時間之後，我就衝咗去揾小豬嘢合照咧。 我係揾佢做，我係揾佢合照噶嘛，即係用咗 Checky 咯，用咗 Checky 嗰度，我就同佢講：你快啲嚟香港，香港啲人好鬼等緊你香港。 呢樣我都有講，我喺簽 CD 我成日有講，講希望佢有機會再嚟嘅，佢都話希望有機會嚟香港， 係、 咁第三部我就008啦，第一個。咁008其實都好得意啊，個樣都我唔知點解有唔知邊個睇過我張相之後咧，話008個樣有啲奇怪。 嗯， 係咩？唔知啊，我啲人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啲奇怪個樣。可能個 style 咧，可能唔同之前咧比較今次比較文靜咗啲，同埋佢。因為以前可能有些相流出來都比較大天大肺，今次可能變成斯文了，可能所以就有些奇怪。咁跟住落嚟，我排完008之後咧，就隔離就啱啱好就係山管菜家。咁啊，山管菜家其實個 pose 就簡單啲嘅，因為係啊，唔係呢個 pose 我叫佢擺空手道個 pose 嘅。其實我唔知係咪我噏日文咧有啲問題咧。佢可能開頭唔好明白我意思，但我擺完個 pose 佢之後明 白。OK， 係 OK， 因為其實我叫佢擺咩 Kenkyu Do 好似係咪？ 合 唔知係咪我噏錯咗？算啦，不如我見佢應該明白嘅。 下次遇到呢個情況 ，Google Translate 先。 唔係我有就用 Google Translate， 就 translate 啦，啲個字奇奇怪怪。我讀嗰時我都覺得有啲奇怪。但佢咁翻譯我都係咁，咁跟住落嚟，其實咧我有條隊咧就轉就因為褪咗落去，跟住就變咗去咗另外一條隊嘅，係啦，所以咧就我咁啱咁巧就因為就見到係其實我嗰條隊排嗰陣時就可能因為已經自己排耐，所以咧就調咗我個隔離嗰隊隊，嗰、那個應該係我都唔。我唔係中井嚟㗎，好似係中井嚟㗎，唔記得咗。因為我係去到嗰陣時候，應該係中井嚟㗎。因為我記得我有一部係中井嚟㗎。 嗯 ，OK。 咁就因為佢可能佢見到條隊太長啦，所以就變咗咧調咗去。因為佢已經 over 咗另外嗰個步數，所以咧就要調咗我隔嗰隔離隊。咁、就過咗隔離隊嗰陣時咧，就啱啱見到就原來係華山有依嗰條隊嚟嘅。 哦 ，OK。 咁原本係華山有依嘅，不過可能華山有依啱啱嗰陣時休息，咁就變咗有條隊可以過去嗰邊就繼續影 Checky， 唔係繼續影相。咁就變啱啱我見到佢上面寫咗啲嘢，咁我拍咗落嚟。佢內容咧大致上就話咧，因為華山有依喉嚨有啲不適，所以出唔到聲，就見大家見諒咁咯。咁其實個情況到依家今日都有握手會嘅，但係都情況都冇改善。我係擔心緊佢究竟之後總選之後都會唔會出到聲？ 我成個禮拜喎，因為咁， 係隔咗成個禮拜啊，已經其實都過幾禮拜啊。我管呢個 case 嚇大鑊喎，都過幾禮拜都喉嚨都 係 咁。 係啊，喉嚨都係出唔到聲。其實我係擔心緊佢真係好嚴重喉嚨。 佢琴日 show room 都係攞塊板寫住。一路喺度 keep 讲唔到嘢， 睇下医生话翻一钟删简啊，话俾你听。 唔知啊，可能呢啲可能都要睇。 咁啊，祝佢都系康复啦，真系。 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就去咗排影中影嚟加，先系中影嚟加，其实都 OK 嘅。我叫佢笑多啲咯，唔好成日喊啦，有啲成日都系喊，一路喊冇眼瞓都冇人中意噶嘛。大哥始终都大哥睇得多都唔好兴奋。咁另外跟住下一步我就有倉井未成名， 啊 拉魯啦，咁就叫咗佢擺咗個出拳嘅 pose 咯。 拉魯尋日就同阿拉魯一齊做 咯。其實佢 OK，Overall 嚟講 OK 嘅，我叫佢喺天霸入面就繼續努力啦。咁叫佢總選，叫佢攞到好啲名次咧。 我加咗兩個 嘛，今 次天霸 加 咗兩個嘛。 我唔止，後面啱啱加咗邊個？因為我變咗張 DD 券，咁我有一張就變咗佐藤 show。哦， 佐藤。 三個。 係啊。跟住佢，我叫咗佢，因為我見到有時有啲台面咧，有啲信物咧，可以叫佢攞啲物件咧嚟擺個 pose。 咁我見到有啊，不過有叫擺雪條喎，咁啊不如叫攞住雪條咬啦，扮咬咯。 OK， 係咯， 係咁嘅，係咁嘅玩 嗰啲。係有時都要玩啲，有啲嘢玩啲嘢嘅。 上次我同阿呢個連乾杯啊，或者同阿巴多格一齊咁咬個麵包啊咁。 嗯，係咯，之前就咁樣去咯。 係好玩嘅係。 系啊，跟住我就排马嘉玲，咁马嘉玲嗰度我中咗张 checky， 系啦，跟住嗰段时间就同佢讲咗，其实再深入少少嘅，咁就因为我国语就蟹考啦，咁跟住同佢讲，其实我都明白，我都觉得依家你嗰边，你依家喺香港、日本都发展得唔错。但另外一邊，其實我係擔心緊你台灣嗰邊嗰啲研究生，因為我其實我有一個都留意緊嘅，咁佢哋嗰邊研究生，咁叫佢希望啊，台灣靠你噶啦，喺日本呢邊，咁但係希望你做到啲成績出嚟咧，咁令到台灣嗰邊嗰啲研究生咧都有機會喺日本發展，或者希望佢可以喺 TPE 嗰個情況會有好轉咯，希望佢會即係盡快成立到個團流，就去到。可以有公演咯，咁我會如果佢假設有即係會開到團嘅話，我會過去睇公演。 O K， 係啊，依樣又可能佢未明白嘅，應該。 嗯， 係。係咯，咁跟住落嚟就下一步咧，就去咗排阿加藤美男啦。咁啊，因為阿島咧就叫我想試下阿加藤美男會發癲。咁我去到入去見到有隻香蕉，係啊係算。今見到有隻香蕉啊，不如攞隻香蕉試。咁我攞隻香蕉指住佢，跟住佢又攞住有杯喺度乾杯咯。成、所以形成個畫面就好奇怪。 唔OK 嘅，咁又唔係話乜嘢太過核突 咁。唔係核突，但又奇怪咯。 係幾好笑。 有啲奇怪咯。 OK， 幾好笑嘅。 係好笑嘅呢個 pose。 咁啊，跟住仲有。 咁啊 ，Komi 咯。Komi 其實好簡單個 pose， 都係叫佢買 Komi。 買 落去係咯，嗰個 pose 咯。 咁掂唔掂啊 ？Komi。 Komi， 我覺得今次好似冇之前咁掉。我覺得可能某程度上可能佢攰，咁另外可能就另外一個問題，我有個 friend 咧原本係推緊佢嘅，因為可能佢有好多張卷咧就揾邊個揾佢影，但係後屘佢因為個情況唔知係咪太多卷咧定成咧覺得佢唔好似以前咁吊咧，所以依家話今次經過今次之後棄推。 啊 轉咗第二個， 係 轉咗第二個嘛？ 係啊，轉咗第二個，第二個。其實我覺得咧，有時要有啲機會咧，俾下啲新嘅人成員去俾你表演一下啲機會，咁你先會覺得你先會有興趣推佢。尤其是見過真人之後，威力加倍嘅呢啲。係 啦。 咁跟住下一步就蛇堡啦。蛇堡 嗰個 係卡比東，我又叫佢加佢東。開頭諗住我會唔會我擺埋卡比東，但係諗下都唔夠有趣，都係佢擺會有趣啲。跟住我 表情先搞笑啊！ 系啊，我个表情系非常搞笑。 系啊， 摆嗰啲比较惊吓嘅话，话咩？即系上次个 pose， 我觉得我样唔够衰，所以今次再衰啲。 你救我嗰个衰你救我嗰个衰。我嗰次嗰、那个咩 Mickey 嗰个啊嘛，你讲我仲金鱼佬嗰个咧，我觉得仲衰啊嘛，我觉得应该。 系啊，系啊，跟住去完排啊江，去完娜娜，去完江田奈奈啦。咁跟住就去阿美搞。 啊，真系 Mickey 啊！ 系啊 ，Mickey 啊！哇，咁真系。即系阿奇话肥多几枪咧，佢系真系整多几个飞吻咯。 哇！ 跟住，因为我叫佢摆，我要佢摆嗰个kiss 飞吻嘅 pose 啊嘛。 都几吊，佢而家都越整越吊啊！ 佢应该系 佢而家开始玩成熟女人风啊！ 啊系啊！ 第一啦，第二其实佢可能都系吸引新犯嘅啦。如果你依家唔做，即系你如果你同 Lucky 嗰个 case 咧 ，Lucky 就冇玩嘅。 和埋 Mickey 如果你而家比上嚟 ，Mickey 好玩啲 㗎， 係玩好玩好，唔係成件事係好玩好多。Lucky 就冇，佢可能會做多啲嘢嘅，阿 Mickey 啲就會做多好多嘢嘅。所以其實佢可能變咗你個吸飯能力，可能佢個 level 會再高啲咯。 因為以前都曾經講過就係握手會方面，其實 Mickey 係多過 Lucky。 系啊系啊，嗱、啊，阿、啊、Mickey Lin 系好玩嘅，所以其实我会 recommend， 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都可以揾佢。咁、中间有啲步数咧，我就走咗去签 CD 啦。咁我其实跟住落嚟，因为我有 成， 我跟住签咗 Nickopi，跟住阿 Marilyn， 系啦，跟住就签咗阿富吉明香， Tom Hanks。 因為我唐本時應該是我是第七部那段時間簽的，因為我放棄了麻油，咁我就另外轉了張 DD， 等先再講。咁跟住就去了找哈拉澤啦，咁我簽完兩隻碟之後，兩隻碟定三隻碟之後，咁哈拉澤其實我叫佢把咗個落我哋吉嘅故事，係啊，同埋佢都好笑容嘅， 係 好，同埋好好驚傑，又好有元氣。所以呢其实我如果下次我都会再找他。 现在这个多么不就是比你看到外面呢，他比较原来像小朋友的感觉的。因为我那次跟我那次爆了阿 Tim 出来呢，说什么嘛，说他因推譬如他没见推他的嘛，跟着他就说呀 嗰啲咁嘅啫，佢有廿搭嘅，佢都話 我都冇話氣推 Mickey 喂，咁我梗係咁。 唔係 Mickey 連，講緊阿 Hanna 啊 ，Hanna 站啊， 我兩個一齊噶嘛。 哦， 唔係佢都好， 唔 係我都有同佢提過話，我有個 friend 推緊，好中意你，而家推緊你，佢都話好驚奇，好開心咁樣。 你今日 Molly 逢 咧 ，Molly 逢 系咪？ 好似 有 冇 Molly 逢？啊，有，跟住落嚟，跟住有冇 Molly 逢 ？Molly 逢就叫佢摆咗个四嘅 pose， 因为我略略都讲过，我有同佢讲过话，我有每年都有揾佢影嘅。 啊，系，听过。 系啊，我有每年都有揾佢嘅，今年我要计，我只系两年都会计揾佢。 我都 系。 咁啊， 系咯。跟住 呢啲系咪仲有一张签名券嘅？你唔系咪？系咪仲有一张签名嗰啲 CD 噶？ 唔系，等阵先再讲。 OK， 因为咁嘅，我第七部就去咗排杂诗，咁另外仲有一张系漫游嘅。咁因为杂诗嗰张咧，其实都好快嘅，但系佢就迟咗开始，大约迟咗三个字先开始。 哦 ，OK， 系啊，所以就好，所以就要推人推得好快。跟住咁我，因為我上次四月嗰時咧喺演唱會嗰時候，我就見到件新冷 T 啊，扎斯嘅。咁我上年又買，今年再買。咁我諗住著嚟咧就為咗見佢。咁我叫擺咧架 pose 咧，我咪之前我同阿琪講過話，我諗住我因為見過某個成員咧就反白眼嗰張。 接觸啊嘛，係 啊。跟住我諗住叫扎斯咧就擺個 camera， 即係神嘅樣。跟住結果就變咗一張咁樣咁嘅相，啜嘴，然後搞個 V 字。Oh no！ 我睇完張相 ，Oh no！ 同我想象中爭好遠。 下次我諗到佢黑市玩咩？下次 啊，係啊，下次咧。 下次 再一齊。可能係得人先。咁跟住我將麻油嗰張就變咗 DD 券，咁我變咗 DD 券嗰時咧就變去咗揾阿 Marilyn 啦。因為我其實我就Marilyn 我都好想影嘅。 系 靓女嚟嘅，因为我中间喺签 CD 嗰时候，我就揾咗阿 Marilyn 倾咗两句，我话佢把声都几好听，系啦，希望啲声优嗰条路咧，就希望继续努力啦。 Marilyn 把声好魔性啊， 反而系啊，当然我系担心紧佢影完，即系可能见埋今次都未必会有见，所以我话所以我都变咗张 DD 嘅话有见佢，系啦，跟住就去咗揾啊，咁我有張另外一張就變咗 DD 券咧，就去咗揾啊通道結衣啊。 哦， 咁其實因為喺第七部嘅，咁啊但係發覺因為我未夠鐘啊，所以我張 DD 券就唔用得。咁我結局咧就喺附近咧就簽咗兩隻，簽埋嗰另外嗰兩隻 CD。咁另有一隻咧就簽咗俾貓女，揾啊鄭成由利亞簽嘅。就所以我見到佢著咗大正裝。 哇 ！Ulia 嗰件大正裝真係靚到冇 辦法。係啊，冇辦法啦。唔係，如果我想影嘅，因為第七部嗰陣時嗰張 DD 券我係諗住揾嘅，但係因為我見佢嗰條隊咧打咗好多次射柄，打咗應該喺入邊打三條，出邊打四條。 我嗰日去影阿 Ulia 嘅時候咧，佢嗰個影佢個咧都第七部嗰陣時候咧都係第七部，佢用咗我一半時間排隊正常時間，所以佢因為就嚟畢業嘛，所以係真係問 係，所以問嘅，所以盡冇辦法，我後面因為我啲時間唔夠，所以我因為我排咗通道結衣，所以因為發覺佢因為 DD 券太多人用，所以咧都排嘥咗我多時間，令到我第八部咧就和咗阿百間美流同埋崔神阿里香 啊， 咁我就。 咁我見到時間唔夠咧，就我不如我索性放棄啦，因為我去到排，我係第八步去到排八間嘅，咁、去到排八間嗰時咧，就發覺唔對路，因為八間嗰條隊咧都打咗好多條射餅，咁入邊打三條，出邊就打四條，咁我見我細息唔到，我排咗差唔多見到八點半，咁我仲有四，如果排咗八間咧，我入到就算入到去咧，都要再捱多三個字，咁捱多三個字嘅話，我就應該搭九，我就趕唔切另外排三個噶啦。咁我就索性不如連佢即係將佢變做 DD 券，咁我同連埋阿衰藤阿里香嗰張都變做 DD， 因為八格我未必需要見嘅，同埋衰藤阿里香咯。 嗯， 咁我最緊要我先見我大寶啊，歐亞斯人嘅，大家見到佢咧。咁同埋富吉明香嗰條隊都唔使排嘅。咁我頭先，因為我之前都有揾富吉都傾過兩句嘅，嗰陣時簽 CD 嗰次，咁我話都會過嚟揾你影相。係啊，其實富吉都 OK 嘅。咁我叫。咁我見到有菠蘿啊，咁啊咪叫佢攞個菠蘿，然後大家揸住，因為認信物，佢又揸杯嘢，然後影一張 check， 影一張相啦。 菠蘿大飲。 係啊，咁跟住就另外有一張就都變咗 DD 券嘅，咁我為咗阿奇推薦話要揾阿 Lickopi 啊嘛，跟住其實 Lickopi 係好嘢嘅，因為我簽 CD 嗰時咧，我同佢講，我話我有見過面嘅，我話俾佢其實喺香港嗰時握手會見過，佢話誒係咪 ANA 嗰次啊？我話係。跟住你點啊？唔係跟住我話，等我陣間會過嚟揾你影相。跟住後屘唔係，後屘我見佢見到今次係著住奧利加基嗰件衫噶嘛，嗰件運動衫。係 啦。 所以跟住我過去攞張 DD 券就變去揾佢影咗相，跟住叫佢啊繼續加油啦 ！HKD 可能之後啲 MC 要靠你啦。 係啦，咁啊拉蹦嗰啲都不斷 係 差唔多嘅。 咁跟住落嚟就排歐亞斯站啦。咁歐亞斯站我畫曬大推啊嘛，咁梗係要改，點樣都用紙片卷啦。我好彩又中咗張 check， 咁就佢就講咗啲，其實我有略略講過阿奇話上，我話會有個朋友會去你間餐廳嘅，可打下，但可能個日文即係個。外来语咧就有啲问题。 佢开间餐厅咩？阿大家知啦， 唔系佢屋企啊嘛。 佢实家系做经营餐厅噶嘛、 哦。所以阿奇会佢福冈嗰次。 OK OK OK。 我 迟 啲，我 阵间 俾个 条件 睇下。 哦 OK OK。 咁食咩噶？ 海鲜。 海鲜。佢最出名系鱿鱼刺身。 哇，正啊！ 系啊，好正。 得唔使嗌烧肉啊？好啊，好啊，好啊， 正啊！ 唔系啊，佢间嘢都完嘅，所以阿奇就算入到去。都要坐完火車再轉巴士， 係 啊，但係啲嘢好食嘅，聽講。 嗯， 咁我因為我又同佢略略提過，可能唔係好明我俄羅語嗰個字講乜，所以其實可能佢都要同埋我緊張，因為始終見到神推咧，個人比較緊張，所以就dead air 咗一段時間，但係佢都安慰我大丈夫大丈夫咁咯。 你第幾次嘅神推啊？ 我話大哥唔記得啦，我應該數埋應該五六次都有噶啦。咁次次都係緊張噶嘛，有時都會。 始終係老婆啊嘛。 係啊，見打見，仲要對住分幾鐘 一 個，喂，對住成分幾鐘喎。 講到唔好似我咁啦，見到瞓覺好攰咁樣。 咁啊，最後我揾咗阿福岡正菜啦。咁識福岡正菜其實Overall 梗係好嘅。因為佢件衫咧就最中意只嗰啲學校制服嘅嗰啲叫水 制服啊， 其實我原意就唔係揾佢嘅，但係因為我中咗阿 OS 站嗰張 checky， 咁我就計個條數，我未必五分鐘到去咗井上尤利亞嗰度嘅，我話不如索性喺隔離影完就算啦。咁我見係啊，我隔離就諗緊影邊個嘅，但係見到啲人，我見有人 po 嘅相咧，就阿福岡正在嗰張就好靚，嗰件制服好靚嘅。我話不如算啦，今次都見到福岡正在啦。 我有個朋友抌曬春啦，佢話見到我去 say 佢影嗰陣時咧就普通衫，今次咧你埋尾嗰日就福就水手服。 係啊，我知啊，所以抌曬春啦，係啊，冇辦法啦，呢啲時也命也。 係啦。好啦，喂，咁啊，今節就咁上下啦，咁啊，阿 Henry 哥今節合照都 咁 上 下啦， 咁下一節就係一個lunch 時間啦喎， 好快啊，呢個lunch 時間， 好啦，咁啊，我哋就聽首歌翻嚟，咁啊，再繼續， 好。We'll be right back. 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呢首歌系乜嘢咧？大家自己睇啦，因为我而家都未决定嘅。咁嗱，阿 Hammy 哥啦，咁你就六月四号咁啊去完召会之后啦，咁啊六月五号，咁啊就去咗试一试下 AKB 腾飞嗰个 嗰个新嘅菜单咯，因为今次系总卷期，所以就唔够时间就食咗一个意粉咯。 哦，总选限定菜单嚟 嘅。系总选限定菜单。 好似仲听你讲，好似都有食过一个奶木版嗰个七十一 个便当。 系， 其实呢个就大家晏少少再讲嘅。咁讲咗 AKB 嗰个先啦，因为我就去谂住 recommend， 其实我有两日想去 AKB 咖啡食嘅。 嗯， 但系 但系结果因为有一日就走唔到时间，咁我结果就最后尾嗰日先走去食。咁其实我就觉得今次嗰啲，因为我食咗今次系食个意粉，因为谂住咧佢明太 HKT 就嗰日出嘅意粉啦，咁同埋加上上面有名太子，咁我谂住稳阵啦。其实我食落去咧，我系感觉上咧系好流，同埋系有比我想象中差咯。 即系点啊？点样流排？ 因为我可能我觉得佢啲芝士咧落得太唔够定咩咧，个同埋个意粉咧有啲散啊。你知有时你煮意粉咧冇落油啊，冇落盐咧，咪煮到啲意粉有啲散咯。 唔 系， 系佢煲水关用太过多次咯。 系啊，同埋啲水可能唔知啊。总之，我觉得个意粉比我想中差咯，同埋可能捞埋啲明太子咧，可能啲明太子 quality 有啲问题，我觉得唔够咸香。 嗯， 系啦，所以呢样嘢又要扣分，所以捞埋落去夹埋就唔系好食咯。 个芝士系溶唔死，唔够溶 啊，正佢冇乜，即系感觉上啲唔够 个面够唔够热啊？个意粉够唔 够热？个意粉都唔系好够热。 咁大咁唔介意啦。 系捞埋落去就感觉上唔系好食， 但个样好睇 嘅，个样系好睇嘅，但系问题唔好食，系比我想中差。咁我反而我就比较意外呢，就我其实我喺食去 AK 咖啡之前呢，我大约晏昼点零两点呢，咁我收到个 call， 咁就原来 7-11， 因为我其实喺出发之前大约半个月之前就知道奶木蛋呢会有7-11会有个饭嘅，咁我就想呼7-11个 level 呢就订咗两个饭。咁就一个就白石麻衣嗰个蛋包饭啦，咁另外有一个呢就係荷里同埋高山一实嘅嗰个呢就麻，佢话叫做麻婆茄子饭。嗯， 前改呢个 系囉， 本次本次改呢多啲 係咪，但係嗰个茄子 矮瓜 茄子， 咁 其实 係 因为我就嗰日就收到个 call， 咁嘅时候话佢中，咁个车翻嘢份个店长就打俾我话俾咧，哦你个饭到啦，你睇下几时过嚟攞啦，咁样我 指定铺头噶 吓，因为佢一定要指定铺头，如果唔系个饭点送去嗰个铺头 嘅 攞， 佢送去噶嘛，佢 order 噶嘛， 系我上网 order 噶嘛，所以咧就要去到个店咯。所以我要俾我聯絡方法佢，咁我聯絡方法就當然我有日本手機號碼。 我真未試過咁樣買嘅食飯。 即係話你訂嘅時候，佢你要揀埋喺邊度攞？ 係啊，要揀埋喺邊度攞嘅。 哇！咁得意，咁有趣 嘅。係啊，嗱，依啲啊另外一個行銷方法咯。咁其實OPPO 嚟講，佢 話如果 AKB 屈就係快唔使開咖啡添啦，如果咁樣訂法， 我覺得 我哋訂一箱啦。 係 你冇用嘅真係。 係啊，喂！依個飯其實出奇地食係好食嘅喎。因为你虽然佢系冷冻， 边个先？ 唔系，你睇我讲先。咁其实今次呢两个饭咧，佢煲翻我讲嗱，头先讲白麻嗰个饭咧，其实嗰个白麻嗰个饭咧，咁佢上面咧一边系系牛肉汁嚟嘅，咁另外一边咧其实系芝士番茄汁。 哦， 系啦，咁个芝士番茄汁其实 OPPO 嚟讲个芝士系几好食嘅，同埋啲靓啲芝士系好味嘅。其实800 yen 比起喺 AKB 咖啡嗰1000 yen 咧，我觉得呢个800 yen 系抵俾好多的。同埋，因为佢有张卡送俾你，送翻俾你咧，其实嗰张卡个纪念价值系比个饭更加高的。 阴 公啊，同埋咁我谂住咧，咁我谂住反正晏昼冇嘢做啦，咁啊不如索性喺度开到正开埋餐咯食咯。咁我叫个店员帮我叮咯，咁我叮晒两个饭，然后食晒两个饭。咁其實個蛋包飯咧，那個蛋包飯咧，嗰啲飯咧仲係溶嘅，就算叮翻熱咧，仲係有啲溶心，都唔會過熟嘅。佢嗰個蛋飯，其實睇呢張圖咧，即係可能聽眾未必見到張圖啦，但我簡講解一下，佢嗰個蛋咧仲係溶，即係仲係流心嘅。咁你切開嗰時咧，啲蛋汁仲會流落嚟嘅。咁啊芝士咧，經過叮翻熱之後咧，其實嗰 quality 咧，仲有啲溶地嘅感觉嘅 quality 嘅，同埋个味道系好好食嘅。同埋嗰个牛肉汁，另外一边个牛肉汁咧，其实嗰个牛肉都有几块牛肉嘅，同埋啲牛肉都真系有啲牛肉味嘅。 嗯， 系啊。咁、okay. 反而另外嗰、那个阿荷呢嗰个茄子肉碎麻婆茄子肉碎饭啦，咁就 OPPO 嚟讲系一贯嘅，我觉得 即係很，但如果 over 比頭先我講 AKB 嗰個咧，呢個都唔會太差，即係呢個都係好好過 AKB 嗰個。我 OK OK， 咁你收翻剩咗兩個啫。 你去咗我 send 俾你，因為我 send 個信息俾你，跟住你就話去咗食飯就食呢個。 系啦，就系食饭就去食去食呢两个。 其实有啲咩食噶？如果系 佢有佢系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另外几个嘅。 分区嚟，因为 佢系有个期限嘅，通系一个礼拜就换食即系会有四款唔同嘅饭嘅。咁就另外下佢再下一个礼拜咧，唔知十几号嗰个咧，又有另外一个，又另外四个咩？又另外四个款唔同嘅。咁另外又系唔同咩把做出嚟嘅饭嚟。 去到大概去到几时啊？ 呢、這个好似去到六月尾嘅。我嗰啲最后尾嗰个好似6月28。 嗯， 但系要上网订，依家应该冇得订噶啦。 系 一早一早订定嘅，因为如果你出。是啱啱我是收到个我上网 check 过，然后佢有饭订，咁啱咁巧我去到个饭，去到够啱啱我出发之前，发觉个饭啱啱我仲喺日本喎，咁我不如上网订埋食啦。 嗯， 我为咗张卡嘅，主要都系 好期待 食。因为我开头我原本原意系会谂住寄宿人哋屋企嘅，但系后屘就冇寄宿，所以我就要去要冲埋去嗰个池袋嗰边买咯。 Okay, okay. 其实 Over 来讲佢个饭系第一够热，同因为可能蒸过啦，够热啦，同埋个 quality 系比你上比你一般出边喺香港食到嘅个 quality 高好多咯，一定系、因为你睇到个蛋喺即系讲白话，个真系冇得输嘅，那个蛋又流，咁你芝士又溶，啲芝士味又出，同埋个蛋包饭又好味，死味。 唔系我睇个包装啦。阿伯食埋呢個真係一定要訂嘅，但係問題咧，但問題阿高山食嗰個咧就未必訂，因為白食米嗰個咧佢蛋流，佢喺嗰個蛋流心嗰度咧，因為個蛋咧，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嘅話，就係可以 係啊，好易老， 係 好易。 所以呢個係一定要特別處理㗎， 變咗蚵仔煎咁樣咯。如果整得唔好就 係啊，整得唔好，但係依家睇嗰張相仲係流心咧，同埋切開嗰時候都仲係有啲蛋質流落去咧，即經過微波爐加熱都係仲有咁樣做到 quality 係非常好嘅。 係啊，可以試，我如果有時間去可以試下咯。 唔係未必，應該未必有 啊。 要訂㗎，係啊。跟住我 睇人哋食咯， 係睇人哋食咯。 啊， 試下報告啦。 Henry 哥為咗食呢兩個飯，搞到就同阿 HKT 啱啱擦身而過咯。 錯過 係 啊，因為六月五日咧，咁 AKB 又換咗之後啦，咁 HKT 就喺元宿有個我的吉吉嘅。咁啊，咁啱就同 Henry 哥咁擦肩而過啦。 哎呀， 擦肩而過真係傷心， 哈辣醬啊，仲要 Emily 啊 ，Emily 真 係真係 好傷心。跟住我其實都有上過劇場影相，咁啱咁巧，其實係環島阿玲嘅追業嘅演出 嘅 公演，係咯，咁我都影咗幾張相放咗上網。 係啊，今次嘅行程就咁上下咯喎， 咁就 都好充實下喎。 係啊，跟住 係即係不過係個 A K 及飛有啲落風嘅啫。 係算啦， 都完咗貨㗎啦。 O K 喎，咁時我覺得又我不過算啦，唔好理咁。 一時時啦， 有機會講下 A K B 及飛啲嘢啲歷史 咧。我中伏過一兩次咗咯，不過算啦，唔 講 呢啲歷史後揾人開一個， 揾人有機會講， 有機會啊， 不如講定係先。 嗱，咁啊講完關於 AKB 及飛同埋阿 Henry 哥合照嗰啲 好 嚟啊， 你就成啦噶。咁我哋就講下嗱，咁早幾日咧係5月30日係咪？ 5月31日。 咁啊嗱AKB 咁啊今49單選拔總選舉咧嗰個就速報啦，咁啊發表啦。咁今次咧同舊年一樣，咁啊公布咗暫時1至100名嘅成員嘅排名嘅。最令人意外就真的可以說是第一名的了，因為是某個程度上是大爆冷的。 是非常爆， 是非常之爆。 其實 Over 來說1至16我都覺得有三個都是爆。 是啊，是 可以這樣說。 NGT 有幾個咯， NGT 主要搭配 NGT， 其實還有兩個的，有一個就是加藤直下，另外咧就九保零音呢两个，加藤直下咧 NMB 嚟讲，其实应该属于中游位置嘅， 系中游 member 系啦。咁另外九保零音咧，你 新人嚟噶， 新人 咁 唔系。 轉手身嚟噶嘛， 未升噶，未升噶， 未升噶嘛，仲係仲佢個 post 仲係研究生噶嘛，所以咧你睇到今次有11,000+咧，其實佢都有啲意外。咁最出出奇意外就 NGT 三個啦， 哇！食 嘢遊街， 管家日陽同埋高倉文香， 系 啦， 高倉文香， 高倉文香咯，玩針菇頭咯， 不如阿奇講下依件先。 嗱，即係食嘢遊街呢個咧，咁嗱，啱啱佢出嚟嘅時候咧，因為嗰日我就唔做，因為做緊嘢關係啦，我就睇唔到直播嘅，我係事後先知嘅啫。咁嗱 ，NGT 呢三個咧，咁其實。後屘亦都有人話會唔會係因為有個利用程式漏洞啦，咁重複投票啦。 係。 咁嗰一晚啦，贏冠就直接又公布咗，其實就係冇咁嘅事嘅。 嗯。 其實第一下其實我係唔信噶，因為以我印象中日本人嘅辦事效率，你咁快同我講，我係唔信嘅。除非你第二日講我就信。 嗯。 所以我初頭講我覺得係有啲古怪嘅。咁但係問題跟住後屘佢又再公布咗另外一間由 IT 公司咁公布的那個叫做報告啦，都只有信的啦。咁但係呢個講選物算啦，1-16，咁食嘢遊街而家係以55,000嗰陣時咧，以55,000+就第一位嘅。咁相比起第二位松珠多成21,000+。可以咁講就係因為其實你睇得出今次係伏兵嚟噶。阿迪嘅遊街真係完全一個伏兵嚟噶，佢特登揾松井朱莉來喺嗰日搞新蛋仔啦。雖然陰謀論咁講，但係其實有某一個程度上嚟講，你嗰日搞新蛋仔咁啲飯都起碼會比較力衝嘅。咁啊，嗰個松井速報第一，但係又估唔到有個伏兵彈咗出嚟，都叫打爛咗營運當初如意嘅算盤啦。咁但係問題就叫做蔡翁失馬焉知非福啦。咁啊，額外就另外迪嘅遊街個叫做。 個朵響咗咯， 朵響咗，同埋多咗好多嗰個叫做 搜尋啦，搜尋啦， 同埋令到個今次個總選舉咧更加有話題性， 話題性。 因為依樣嘢其實我覺得係營運咧，可能錯有錯著咧，做出嚟嘅。因為如果你咁，如果唔頂一個爆，即係可能今次大爆啦，令到件事咧突然間變得有趣。 係啊，因為你第二日喺跟住嗰一日之後咧，嗰啲新聞啊，例如接啊，或者係嗰啲乜嘢咧，已經係有幾個新聞走咗去今日嘅遊街噶啦，所以你都真係估唔到係今次係叫做真係錯錯著啦， 係 啦，可以咁講啦。 所以我其實覺得有啲陰謀論咧，可能就透過呢件事咧去放過阿迪嘅遊街嘅。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有機會執翻嘢嚟做嘅。不過可能因為佢個可能另外一邊嘅意見就覺得哦，今次如果迪嘅遊街爆咗爛喎。咁可能個話題性增加咗，同埋令到個話啲人留意嘅程度多咗喎。咁其實都可能對件事有幫助嘅。 因為每年總選舉咧，嗱速報爆起上嚟個 member 咧，都一定係有人講噶嘛。例如例如之前好似阿柴田亞梨啦， 係啊， 咁啊早兩年仲有冤上武啊嗰啲咧，係玩總選速報方面咧，係對啲一啲冇咁出名嘅 member 係非常之有用噶。咁你但係當然啦，好似阿松珠麻友呢啲就真係冇乜中速報係冇乜所謂嘅，真係講真嗰句。咁但係而家佢彈咗上嚟啦，一嚟可以幫 NT 大咗流量，二嚟咁佢自己亦都係有一定嘅流量。咁三嚟而家睇佢個票數咧，已經係鐵釘係選拔嚟㗎啦。 係啊，因為佢上年睇翻 上年個門檻， 上年 50,000+應該到。 上年其實睇翻上年最後出嚟結果16係40,071+。 即系你讲真呢个系你四 即系佢应该有机会 已 经 系攞 咗 有50,000+啦。 我谂应该大概系10左右。如果以旧年个嗰个叫做 平均数啦， 平均数系啊， 个 大约 over 嚟讲，佢有机会去入到呢个 唔差咯， 系啊，即系10左右位置咯， 左右啦。同埋一样嘢值得讲啦，哇！上年其实迪嘢上年系最后系有名次嘅。 90,000+ 嗰啲 又唔算啦， 50,000+真係 圈外嗰啲， 真係好驚喜，我真係完全都估唔到。 唔係呢啲嗱，講真，總選嗰就真係石油王嘅遊戲嚟嘅。 係啊， 嗱，阿迪嘢嗰啲飯都真係基本上係米帶嚟噶啦。咁差少少話題啦。因為新色源大家都知係日本有咩個燕麥之鄉啦。 係啊。 咁然後咧，其實喺日本方面咧。米龙嘅收入非常之丰富噶，咁先讲少少啦。咁啊，天王唔知知唔知啦？日本米龙咧喺税务上系有特别优惠嘅。咁另外仲有就系佢每年咧，佢系有补贴噶。日本米龙系有，因为 日本米我記得是有兩做的啦。咁喺冇辦法耕種嘅時間咧，政府係有補貼嘅，而另外補貼嘅金額咧，就係、是、你嗰就係、是、嗰一做嘅收成。 其實誒、可唔係可你好難去咁樣去睇嘅， 所以 佢始終都係 米農係真係入翻咁上下收入。 佢係有佢係有佢係有米，唔係係即係米底加有米啦。 係啊， 係有錢嘅日生 息，係有米係有呢班友係有米嘅。咁咁但係你話，但係其實咧，我如果你問我咧，呢單嘢咧只係一個。点讲啊？即系开车开得太尽，一时间即系第一次玩呢个游戏，唔系好识得游戏规则，于是就一夜系咁 火箭炮咁样， 火箭炮系咁冲就唔识收 火箭炮， 咁人哋都落人哋都谂住唔去字，就到时先乜嘢，跟住点知你一夜弹出，系啊系好 surprise 咯，头嗰几日，但系。头嗰几日系好 surprise 噶，但系跟住你话总选举，且咪系，我觉得且咪又系重煮麻油嗰啲，嗰扎都 系 嗰扎嘢，因为 其实 即 系 一次佢用晒所有燃料啦， 一次用晒所有燃料咯。你如果你去到讲真，如果你去到去喂大佬，你旧年啊第一个嗰廿都20万都差唔多， 24万 啦， 24万 3000几票，喂大佬你仲有喂大佬你。嗱五萬幾，你仲有20万要追，你上唔到，你未必上到20万嚟，萬一新息樣 上唔到啊！ 同埋你出面，同埋你最後咪又嗰啲咩咯？因為其實呢樣嘢咧，你問你問松珠啊，或者麻油飯啊，或者紫原嚟賴未必啦，我相信，但應該係松珠同埋麻油就啲飯開始嚟了啦。 啊，癲啊！癲啊！ 你大家開始買啲總選機俾佢哋啦。 都唔係啊！我覺得紫原嗰班都係傻嘅。因為今次咧，其實無論電視台啦或者電台咧，都好好 recommend 係佢兩個對決，紫原同埋有個對決嘅。 係啊， 其實個 selling point 都係呢兩個對決。 就翻嚟重轉， 因為佢 花嗰啲又已經唔係。 係啊，呢個可能就話題性唔足，因為佢始終呢兩個話明佢今年係最後咗一次選，雖然唔肯定，但係問題因為佢話題性就比較足啲。啊，都係講翻少少啦。嗱，我就喺出面聽翻嚟嘅消息。 係， 因為嗱，今次咧，其實咧，不嬲咧，其實搞新限制咧，啱啱嗰日擲住嘅速報咧，其實係某程度上係泛與泛之間嘅溝通嚟嘅。點解咁講咧？ 點解咁講咧？ 因為其實咧，某程度上某啲泛咧係會同另外啲即係嗱，假設今次松珠係新限制新限委員會嗰班啦，就會同嗰班或者同嗰班另外幾個 top member 嘅新限委員會傾嘅，或者總選嘅部嗰邊部門去傾嘅，咁就話今年嗱，我哋係做今年我哋新限制係我哋啦，咁你就高抬貴手，今年就唔好衝住，咁就等我今年新限制速報嗰時衝一衝先。 啊，系啊， 系啊，有啲咁嘅故事咁听噶， 整个靓位俾佢走先啦， 系啦。 但系因为咧，某程度上咧，呢个迪野游街咧，可能就因为冇其他人同佢通知过做呢样嘢，咁咧就因为咁嘅情况咧，同埋某跟住啲人可能二枪佬话流传啦，话佢咩做票啊，支持咗你啦，咁就出弹咗嚟冲一冲，咁冲咗出嚟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嗰班。選舉委員會嗰班咧就好唔 like 呢件事嘅， 唔係因為我估唔到其實佢彈咗出嚟噶嘛， 係啊，所以咧跟住落嚟，你就睇佢呢班新啊，呢班總選嘅委員會嗰班就發癲噶啦，跟住 因為好明顯睇到係群星咩萬群星拱照重影朱李奈啦，34000幾票第二名喎， 係啊， 你我所以我咪就係話咪就係話開波唔識收嗰班細路仔，係唔識玩呢個遊戲咯， 即係唔係啦，第二大家 諗住高頭貴手唔玩字噶嘛，到而家咪你而家咪等到班有發狂咯， 一定會發狂發癲嘅，因為 發癲啦。 唔係因為總選 好玩啦呢次， 好玩好睇咯。 因為總選速報咧，其實你有雙面印嘅。一嚟你其實你當然可以喺政面上嚟講，你喺社會上面你或者社交上面你一定有流量啦。但喺飯群之中又反而係另外一個個傷害人，因為你本身你阿迪嘅遊街，我衰啲講句。除了是 NDT 飯底或者是我們這些對NDT 比較 member 大致上有個認知的呢，其實基本上你單推或者另外我的 member 是不認識的遊街的嘛， 是、啊、 所以你這樣彈出來其實某個程度上來說是一定招到黑的，那現在就看下迪野遊街各方面怎樣啦。但是以我所知呢，迪野遊街在握手和合照那對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他喜歡打外野的迪野遊街 咩咩叫打我嘅嘢咧？就係喺嗰個即係排隊嘅時候排嗰個 list 咧。咁如果佢嗰個 list 冇人排咧，佢會走出嚟同出邊嗰啲同排緊其他隊列嘅飯玩噶。 其實好少噶， 誒急 好少，係咪而家係咪 依家呢家可能少啲？因為點解咧？我今次去今次去啱啱我排 NGT 嗰邊，其實咧某程度上啊，第幾日加入隊隊係多咗好多人。 因 為同埋聽到佢把，同埋聽到佢把聲係好大聲嘅，因為係咁啊！啲阿多覺得啲 master 咁樣，好佢有啲似阿谷，但係唔知就冇阿谷咁誇張嘅，因為 谷同埋冇阿， 因為你阿谷嗰度係十幾條隊都聽到嘅，佢就可能得四五條隊嗰邊聽得到咯，但係的確而且確佢個把聲係高過其他嗰啲咩把嘅，我可能新嘢佢個 part 都聽唔到佢好似地下咁發電咯。 山田佢今次好似好靜喎， 今次係啊，今次好靜，我即係我聽我淨係聽到地下街就發係咁好大聲，阿姨嗰個打啲 mask 咁樣嗰啲聲咯。 唔係，不過今年我去合照會嘅時候，我睇唔到啲咩把玩外嘢，因為。往年因為阿 Tima 好似我同佢去嗰兩年嘅時候咧，經過嗰啲咩把嗰啲馬房出邊行過嘅時候咧，係咪如果咩晚會係會出嚟揮手成嘅 ？Last 走嗰時 ，Last 走嗰時咯， 係啊，直頭喺冇人排隊嘅時候，即係佢仲喺度。 好少喎、 啊，有啊有啲咩好多咩馬都會嘅，但係問題今年咧，我見到就係好多咩把個鏈係落曬，同埋凍咗個沙喺度啊！我唔知係咪究竟係營運。今年唔俾佢 落鏈，落鏈就應該係 大 top 咯。我就比較大 top 啲嗰啲就落鏈 啦。細嗰啲都 係啊，細嗰啲我可能有部分係嘅。 同埋阿 Henry 頭先你第一次講嗰時候，你話行 pose 嗰啲都難搞咗好多啦。 係啊，今次難搞咗，你所以見到我跟住之前 Sakura 嗰個握，即係嗰個握手關個 pose 都唔做得之後，我就已經放棄，唔想再有手部接觸嗰依 part 嘢咯。因為如果你再手部接觸，唔係個咩把鼻啊，所以我寧願放棄做依 part 嘢，係啊，費事再撞板。 喂，其實睇翻總算啦，即係你而家嗱。你而家其實而家基本上係冇乜嘢好講，但係咧你除咗地下遊街之外啦，九寶年音啦，十六位啦，選手Jarve 嚟噶啦，跟住仲有跟住仲有啲係 其實我覺得 老，而且係老演嚟嘅本係exactly 演，譬如沙一名啦，公保阿尼啊，NGT 又係老演啦，齋老演啦，風永亞紀44位又是老演啦 ，HKT 嘅老演啦， 中村布加啦， 中村布加又是老演啦， 武藤小麟啦， 武藤小麟又是武演， 武藤小麟呢個好明顯係 呢個 阿夢老豆谷出嚟， 真係我覺得 係啦， 係老嘅目的已經出咗嚟啦，個目的出咗嚟啦， 今年 係選嘅目的， 今年 係全力谷個妹嘅根本就係， 今年係好多老演啊，因為咧以前咧你玩你睇總選即係冇由第一二屆未成型啦，即係第三屆開始打成，好少老演咁多老演噶， 啊係喎， 我未見過老演，即係嗱呢個我未見過老演咯，唔好講裝，唔好講裝，好少 咯。 嗱，唔好講，嗱，唔好講 BBQ 啊， 唔關事啊， 唔好講萬年老演啦， 冇講。 若果你話到舊時嘅老演嘅話，牛島沙良，仲有就係阿早期遙香，同埋就係阿三零零嗰陣時都仲係老演。係 啊，一二三四個咯，但係你而家一次嘅速步都唔止一。咁多老演啊嘛， 唔係啊，但係問題你以往速報都唔會咁多啊嘛， 多老演得好緊張 啊！你聽我解釋啊，其實你今次一次個公募一至一百啊嘛，咁你以往你總選嗰時都係即係嗱第一屆做到三十二啊，好似係啊，冇錯， 係 跟住後屘先慢慢再加，所以即係公募係個，因為好似正如湯米講話齋。其實個席位增加咗咧，路演嘅增加出現嘅程度會增加。不過我哋今年就可能就變咗今次可能啲投票嘅問題啦，都而處理啦，就令到你睇到好多研究生都會出咗嚟啦。 今年路演薄咯， 今年路演 同埋其實某程度上，依家 AKB 咧係新舊交替，新嗰啲 member 係要時候上噶啦。尤其是有啲研究生，其實依家 overall 嚟講，我就覺得你應該要留意依班新嘅研究生。 係啊。 因為你研究生是未 AKB 的將來咯， 冇错， 系啊。如果唔系，如果你唔靠呢班研究生嘅话，其实你咧就睇唔到 AKB 个前景系有 持续发展， 中持续发展嘅正。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听微哥咁讲啦，而家啲路线系几薄噶。你睇翻个部分正规成员咧，其实系几 hea 噶。佢讲咧，虽然讲佢就系入嚟就算数，但系问题佢冇咁个冇咁个雄心壮志啊。但系反而十六期生咧，我见到喺今年十六期生系几薄下噶。 是 你見到咁多研究生嗰啲咧，仲有啲大學生嗰啲咧，係反而係有一個好嘅現象嚟㗎。 係，其實我覺得係好現象嘅。其實你某程度上 啱啱， 同某程度上呢家嘅研究生咧，係需要係透過握手會咧去建立佢個飯嘅圈子。其實某程度上係做到，啱啱開始先成效嘅。 啱啱咪做緊多年柴田亞尼嗰啲路咯，基本上係靠握手靠握手會衝噶嘛。 S K E 係靠握手會衝出嚟。 握手會衝出嚟㗎嘛。而家咪行緊嗰條路咯，幾好。 其實依家靠你 AKB 嘅將來可能就要靠呢啲研究生咧去 support 嘅，即係由研究生開始要成型咯，開始要 冇錯， 同埋你要衝去補翻依家 AKB 缺乏嘅中堅位置咯。因為你其實依家 overall 嚟講，你除咗大 top 之外咧，中間係斷咗層，即係尤其是中間呢 part 嘢係 凋零 ， 越嚟越走好多人啊！ 其實你而家講真嗰句咧，你噏得出講得名嗰啲中堅其實冇乜邊幾個嘅啫， 冇。 所以基本上依家就好緊要。你好似早幾日阿 AK Bingo 咁個款啦，成場基本上係得阿島田靜香一個玩曬。岛田无双，其实我真的可以话， 喂，岛田都走啦， 佢冇办法啦，佢始终都 唔系，所以你其实要某程度上，你要发掘，开始要发掘一啲新嘅 member 咧，去上唔同嘅节目啊，或者靠啲去靠公演、靠演唱会、靠握手会、靠合照会呢啲咁嘅。見到飯嘅場合咧， 要俾多啲機會佢， 係要俾多啲機會佢去建立佢嘅飯嘅圈子。咁你要建立咗圈子啦，咁嗰個先吸到佢新嘅飯、新嘅血，咁去 support 繼續令 AKB 嘅發展繼續持續發展咯。 冇錯， 所以某程度上 可持續發展 係要 我成日都講嘅呢樣嘢， 係啊，成日都要需要啲咁可持續發展嘅情嘅 member 嘅存在咯。因為其實依家走有一紮嗰啲 member， 其實有某程度有啲 member 係其實留喺度都冇意思咯。其實你睇到阿玲、龍馬利亞或者中井智、千字啊依啲咧，其實留喺度你都唔 走曬啊！ 即係假設啦，即係其實佢哋見到咧，你佢哋呢班咧飯咧都唔再增加，其實走應該係嘅，係要應該要走嘅。 即係嗱，難聽啲講句，有啲似係白豆糧咯，啲係。 系啊，因为你冇办法，你唔可以佢哋唔吸唔到新饭嘅话，其实留喺 AKB 系阻碍 AKB 嘅发展咯。 系啦，咁嗰个都算啦，都系呢啲都系 走咗噶啦， 往事已去啦， 往事已去啦。 不过嗱，而家就咁睇啦，睇个票数啦，我预今年咧，嗰个叫做首尾门嘅位置大概系14,000-15,000票到嘅， 差唔多啦。 咁所以而家系得。是江田奈奈打上嗰啲，一定是圈内噶啦。 其实今年最紧要咧，就唔好有旧年嗰单嗰啲选拔嘅成员嗰啲飞嘅流失，因为旧年真系流失得太离谱啦，流咗十几万嘅。旧年旧年睇翻数据啦。如果今年 哇， 唔系啊，即系本身做拍幕嘅原因啦，跟住仲有啲飞飞嗰啲原因咧，啲交易嘅原因啦。咁今年如果大家就小心啲玩呢个游戏啊，咁大家可以推到上去咯。因为旧年低少得太唔正常啦。 舊年係中係嗰啲 N 打嗰集多咗曬，反而 應該連選拔係啊，應該選拔嗰集咧就係應該講多十幾萬嘅數目嘅。如果今日 即係佢嗰個入門嗰個組嗰個數目應該唔係40,000嘅，我估入我想當年應該即係上年個數咧，我預係應該要最少70,000嘅。 今年應該都係當佢70,000嘅。 今年應該我估唔得。 我估都未必得，因為 我都係50,000左右嘅。 我覺得50,000 真 係 少， 咁真係 少 咯。 50,000中 唔會㗎，因為你其實你 top 嗰班咧，嗰尤其是爭第一個位咧，我相信咧阿薩斯咧。如果假設啊， 得第一位啊，应该要30万票。 要， 要啊！ 我预计都要30万。 我哋预计都要30万票以上嘅。咁你如果要麻友同阿子源要争咧，就起码要有30万票以上，咁你先有机会争。 麻友冇唔颁泼。 麻友 可能唔系，可能都会最后一战嘅，因为啲始终嗰班，因为我收翻嚟咧入边。依家上面大陸嗰班中華炮咧，就已經集資咗大約有80-90万啦。 哇！嚟咯，嚟咯，係 啊，嚟噶啦！佢哋收票噶啦，開始。 嗯、 其實薩斯嗰邊就反而中華炮就威力就冇咁強嘅，係靠國內嗰班大叔飯啫、 嗯。 而喺今年睇嗰班大叔飯咧，我聽翻嚟嘅消息咧，佢嗰班應該今年真係打死都攞嘔曬油錢出嚟去睇薩斯。 真係癲㗎啦！真係同你， 所以呢兩個。是爭得好緊要 的，即 係今年比同珠嗰邊仲爭得犀利啲嘅， 大家都掃輕， 一定 掃輕， 因為話曬佢兩個一定最後咗一次選嘅，如果今年唔掃曬輕咧，佢驚佢哋嗰班咧都會攰一次。 系啊，系啊。 好啦，嗱，咁啊，总选速报就讲到呢一节咁上下啦。咁我哋听完首歌翻嚟，咁啊，嗱，就讲 last 嘅嗱，做 S 总选呢排 S R 发生嘅事啦，个数同埋一个我哋预测咁喺第九总选入边 A K B 有几多个 member 可以？ 未讲 A K B， 系啊，未讲噶， 哦，系啊，未讲噶，哦。 好啦，咁啊，听首歌翻嚟，继续。 嗯 好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嗱，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嗱，我哋因为我哋已经连续几个礼拜啦都有提及过关于啊，我哋预测咁各团个嗰个排位啦，嗰个入团嗰个叫总选个预测，我哋有几多个名入去啦。 啊， 系。我哋今次就讲下 AKB。 喂，暂时你讲名先。 好。 喂，差啲唔记得咗上一节。喂，其实呢定嘅游街嗰啲呢都系一时佳话啫。我最一时佳话嗰个系边个 啊，拍木游记。 嗰个街只系 photo of the day 啦，街只是日精选啦。喂，大佬，你有冇见过一条友一听到一听见佢一个未听过嘅人，虽然佢都系NGT 嘅人马， 系半个啦。 咁但系你见到一个人，哇，伸条脷出嚟， 跟住唔系啊，佢系好似擘大眼，跟住 嗰 啲表情帝啦，好多表情啦，跟住先嚟嘅， 不嬲都系拍木游记都系表 情帝嚟嘅，但系表情帝到咁样真系估佢 影晒啊，影晒啊，犀利！ 我身为佢个 friend， 我身为神推佢都估佢唔到啊！ 拍木游记系代表咗全世界嘅饭嘅。 我而家直情系咩啦？直情惊吓啦！我都搲咗嘢。 即系其他嗱，老实讲， 差唔多。 其实嗰日其他嘅剧场一听到呢个名字都惊讶噶，但系拍木游记系最突出嘅啫嘛。 最突出。 我喺真系最突出。唔系我喺街度睇，我喺街度睇，我都同佢差多表情嘅啫。嗰日咩话边个？唔系我知系边个吓佢唔系。其实第七位已经搲咗搲噶啦，已经 搲啊，当然啦， 跟住算噶啦呢个游戏。 跟住第五仲搲咯，搲多两嘢啦。 跟住四三二搲搲搲，全部都 唔系第三二第四，喂，第二藏珠就搲嘅咁少。 我见到萨斯得咁少，我都搲 啊！嗰啲 都 少嘢啊嘛， 都唔出奇嘅。三万几票，我估顶晒笼噶啦。 唔系速报啫，都系 佢系速报 啫， 科 学噶。尤其今年啦， 正式嚟讲，你都等港 币啦。今年， 总之今年话题多多啦。 有话题啦， 大家仲一个礼拜就跌噶咯，投票。 哦，快 啲，几日就跌咋？ 咁啊，快啲讲。 咁啊，记得投票啦，记得投票啦。 快啲讲， 嗱。咁今年啦 ，AKB 有几多个咩快参选啊？咁啊 ，Team A 369十一个， 系 Team K 369都系十一个， 喂 ，Team B 八个， 哇， 三十，Team Four 369十二十五十八，咦，哦有翻有四廿八个噶咪， 啱啱 好 啊， 好啲啦，咁啊计埋 Team Four 好啲啦，四廿八个，咁 Team X 咧就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廿一、廿四、廿七、三十、三十六、三十九、四十二、四十四，44个，即系而家92个，咁啊咁计埋研究生，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廿一， 百零啦， 廿一、廿二、廿三，百零个啦， 冇错冇错， 系啦，嗱，AKB 系人多嘅，咁但系我预计啦。今年應該喺AKB 可以佔三成左右嘅，咁啊圈內排名係 三成，應該大約卅零到。 上年係幾多隻？ 差唔多啦， 差唔多咯，係咯。 嗱 ，Team A， 大家估下有邊幾？大家認為邊幾個可以入到排位？ 啊 ，Team A， 如果唔計兼任啦，唔計兼任啦，嗱，我首先我會覺得嗱，環山由依應該冇問題嘅啦。咁另外就應該阿 Megu 啊，高口明嘅， 高口維好似啲名成日見到佢個名， 高口哇，好勁啊， 新面嗰扎 嚟個，係 啦， 邱佳莉啦， 因為邱佳莉比較啲鐵飯多，所以應該冇個問題不大嘅。阿苗咯，阿苗都可能有機會。 咩？ 小 菜月， 小岛菜月应该今年应该有机会咯。小岛菜月今年，因为 我觉得 佢今年嗰个叫做杂志写真工作都 OK 啦。 OK。 咁另外早排都开咗个舞台剧，咁我估到呢度吸到啲饭嘅。咁但系若果以我嘅估计嘅话，佢应该系五十，顶多五十，唔会再多。 其实。通道結衣 通道結衣 問 通道結衣 味道火候可以到呢個位 置是不放啊他完全是他一點都不放開自己的好收收埋埋不得 唔係，我覺得 Overall 來講，如果我嗰日合照，其實 Overall 來講，佢對應唔錯喎。佢啲 同埋啲飯嘅交流都 OK， 同埋我覺得佢啲飯都係應該狂熱分子嚟嘅，有時咧見佢咧想諗住放手咧，佢都嗰啲飯都唔放手嘅，所以我 over 嚟講佢啲飯係熱情嘅，但係問題如果講去到投票抌金即係金錢遊戲嘅話，我覺得佢哋 level 仲未到， 係 系啦，咁、 okay， 其系啦，咁嗱，如果水都菜月咧，我就 over 嚟讲，我就唔睇好嘅。虽然啊，好似正如阿奇话斋，佢其实外务工作都几多嘅，但系问题咧，嗰班所谓饭咧，我觉得佢唔系好中意玩呢个游戏，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之前佢有个好出名嘅饭，但系其实我 recommend 佢都唔会抌咗好多钱去玩呢个投票。所以 over 嚟讲，如果 team A 嚟讲，我即系觉得应该得四个左右，如果唔计兼任嘅话。 宫崎美术应该放 系，唔系宫崎美术，我觉得 over 嚟讲仲系有班铁饭嘅，只系个位置一定唔可能 咁稳定咁高咯，一定会咁高噶啦。 因为其实阿宫。宮崎美穗呢，其實嗰陣時有個 documentary 呢係講佢個飯嘅，咁個飯都係鐵飯嚟嘅，所以 你講舊年嗰單嘢呀，係 舊年嗰個叔呀，係所以其實佢有一班鐵飯呢 over 嚟講，其實佢個位置呢應該係80左右，唔會高過80，唔會多過75嘅， 唔會多過70啦，都係 係啊，我估佢最多都係最多去到75，但係穩穩地應該會低空飛過。 大家香就真係一個幾尷尬。 係啊，我就算我推我都唔覺得佢今年會有機會入到，尤其是依家見個速度都唔入。 係啊， 其實佢都嗰啲有啲失望。 因為大家咧，佢好得意㗎，佢曾經講過咧。佢嗰啲係師奶飯、媽媽飯、阿婆飯多，但係問題真係肯抌錢出嚟衝嗰陣咧就唔多。 唔係，我喺握手會現場嗰班唔係依啲飯嘅，佢有啲係有啲係少女，咁另外有啲係阿叔飯，咁同埋僆仔飯比較少。 但係呢個係佢自己本人講， 佢自己本人講，但係我現場睇就唔係。 即係其實都有， 尤其是我喺因為我握手嗰時候去合照嗰時候，有個大叔派咗張卡片俾我，跟住我話俾佢聽，我其實係推緊佢嘅，咁佢都捉住我講咗好多嘢，係啦。咁到某程度上，佢嗰班我睇個選委委員嗰班就唔係好，佢好似佢講係嗰啲師奶啊、個大嗰啲 Auntie 飯咯，係應該係大叔飯比較多嘅都係。 哦，咁。 但係問題我就唔敢感覺到佢個位置應該未必衝到八十，所以好窄。 好問啊， 好問點解咯？ 係啊，不如講另一隊添機科。 添K， 唔係添機科。 讲过噶啦，添几科。 小奇彩来， 小奇彩来啊！ 阿布嘛，阿啤就好问， 阿啤 好问。 咪啦，阿咪，唉，阿咪昂啦，咪昂一定得啦，咪昂。 紫川爱美， 咪昂咪同佢差唔多。 咪昂， 紫川爱美应该 咪昂一定得， 咪昂就一定 OK 啦。 同埋阿风嘅咪阿咪都得， 风嘅咪阿咪 呢个两个就唔实同埋茂木忍。呢三個應該冇乜問題噶啦， 阿茂木應該我阿忍應該可以到 under， 我估可以得咁 樣。OK， 可能有同情票，因為始終佢之前個阿爸過身，所以佢某程度上某啲飯可能有啲同情票留咗落去。 我如果我係個飯，我會衝嘅。 係，但係唔緊要，呢啲可能後話。但總之，我覺得茂木忍嘅位置係穩陣嘅。 富士達點？富士達 邊個富士啊？ 藤田奈那。 藤田奈那都唔得，反而另外可能有一个提一提就是阿條旗彩奈， 選多殺件 ，呢個上佢前年入過78嘅，但後面今年就入唔到，唔係上年入唔到，係啊，前年入到，所以其實佢嘅位置可能窄窄地喺80左右徘徊嘅，所以我話。可能今年有機會再彈翻去80落。 佢 solo 係做得唔錯嘅 solo， 係啦， 所以我估佢應該調到唔少飯。紫川愛美啊，島田 靜香，島田靜香 呢 個 last 一戰應該有機會， 係 有機會啊！ 幾時就啊？九月 ， 佢應該點都要衝啦， 係啦，即係如果我係佢嘅話，我一定衝。 但係某程度上衝咯，但係問題嗰班飯唔夠力咯。如果我俾我睇咧，有另外有一個有機會咧，可能係田野有發。 啊，呢個係啊， 因為始終，因為上年佢99，如果論資排輩褪個位咧，可能都會有機會入翻80。 因為前年阿坦羅都是圈內的嘛， 係前年都是嘅，但係係上年可能有啲咩事，可能走可能一兩個石油啊，所以佢變咗跌咗落去九九，可能今年可能會有機會上翻去八十，咁我應該 recommend 係依兩個有機會再彈翻上去八十啲。 向井地就 向井地冇 完 全噶啦， 呢、 這 個 唔使諗噶啦， 應該入咗選拔噶，你個問題啊，只係位置會唔會有機會衝到神七？ 衝到神七幾？ 阿老咪就真係， 老咪就我估未 會升翻嘅， 會升翻，會升翻嘅 under 嘅，唔係，佢已經 under， 佢上年 under， 上年 under， 上年 under 聲 下 嚟噶，十七 都我今年都 under 咯，因為 我都覺得係 under， 因為其實咧，嗱佢係。佢總選冇名睇到名次噶嘛？今年總選今年嗰個 速報圈內嘅 咁其實呢啲佢會衝，佢呢啲都會衝翻上去 under 廿零啦。 唔係因為阿老咪咧，佢舊年講過嗰句咧，直頭講到好似看破紅塵咁嘅款咧，今年你遊選係好令人 看咩破紅塵啊！大先輩， 你其實見好多人都係咁噶啦，唉，即係 算啦算啦。 其實我 不過他有資格講， 有資格講。係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咪嗱，我同庭即係我自己希佢始終都係最後一期生，我希望佢入到選拔嘅。但係站在事實現實，我都係覺得佢 under 㗎啦，即係 算啦。 即係我都好想去上選拔，但係真係。 唔係， 就算佢上選拔，佢都會上得高啊！俾佢上， 係咯，絕對唔高咯。 想當， 我只係希望佢上選拔啫，唔係 上 高。 想當年佢自己衰咗嗰壇嘢之後，睇頭跟住一到咩啦， 都冇好過， 翻唔到轉頭啊！有啲嘢翻唔到轉頭就係咁。 唔係發生咗就翻唔到轉頭，再加上佢個位置其實頂住咗後邊嗰班後起之秀咧，其實我唔 recommend 佢再上翻呢個陣呢個選物位嘅。 我都唔想佢。 我希望有啲新嘅血， 新面孔啊， 新面孔或者新血上去。 即係頭先講嘅可持續發展。 係持續發展，始終 AKB 嘅未來就需要有啲新嘅血去流入去，所以其實 recommend 你再壓住呢個選物位係冇意思咯。 Okay， 好啦，喂，咁啊， 天八 天科未改用天八 啦。 加埋啲天幣，你那字應該算 冇問題㗎啦， 你那字 冇問題㗎啦， 只係睇下衝唔衝到去十六啫。 嗯，我覺得選民 OK 㗎啦， 選民 OK 嘅， 後騰， 因為佢今年嗰、那個你那字選民都叫做個評價都唔錯， 嗯， 係啊， 咁所以應該都有機會嘅。咁、加上都排咗咁多年，咁、作為乜model 嚟講，加上邊個阿 Kizaki 啲票應該部分應該落咗去度嘅，我相信。 始終都會有啲煩。將啲票揼落去，係咯。 後藤文少 ，Model 就好問， 問啊， 真係問， 好問啊。 但係佢個目標好大喎， 十七啊，大佬 under center 嚟噶。 呢、這個我諗 Model 嘅話應該係 next 最多去到 next， 因為睇佢其實表現我幾中意，我幾睇佢表現。 唔係嗱 頭先佢知 未入過啊， 但係佢速報六千九百幾票，其實如果有機會入八十嘅話，佢最多補多五千零票就應該入到啦。 嗯 嗯， 咁啊，希望 佢個位置應該有機會入到選拔嘅。 好啦 ，Miu 祝你美遊。 嗱，今年就再選翻嘅佢上， 唔係佢幾好多年都冇選， 冇選過啦，冇選 三年， 兩年冇選， 兩年冇選，幾四年。 兩年冇上， 咁今次佢都話都好似係最後一次嘅喎。 冇， 啊唔係話， 我又冇講喎， 冇講啊， 又冇講啊。 你即係證明係你冇聽我節目嘅。 係。 嗱咁因為阿 Miu 其實呢個咧，佢呢個問題咧，嗱，我喺合照咧，我係有問過佢嘅。 係。 因為直頭佢，因為我係你知我係推佢噶啦。 啊，我聽過呢個嘢。 我係特登再去問佢嘅時候咧， 係。 你係咪有諗過畢業嘅？佢話冇。咁但係不過佢又冇講點解早兩年參選，今年參選嘅，佢冇講過嘅。 係。 咁但係佢就應承咗我，就話咧佢短期內佢唔會畢業嘅。 OK。 咁但係嗱，即係作為我係個範嚟講啦，佢係應該入唔到嘅。 嗯。 咁而且因為嗱有幾樣嘢講嘅，佢個握手嘅對應咧，合照對應咧係嚴嘅。佢唔，佢絕對稱唔上係神隊，佢連可我都係覺得佢係有少少差差地嘅。但是他真的、我真的追上去唱歌。 嗯，是。 他加上他那些在 YouTube 和那些音乐翻上，他表现是不错的。 他的 YouTube 片很有质素。 弹琴啊，那些。 弹琴和那些什么都 OK。 很有质素的，很有质素的。 我有听 的啦。 所以但是那些的话，如果跟握手会那些 没什么关系， 就真的。因为 阿喵嗰啲咧係網絡上或者係嗰啲吸到啲飯翻嚟嘅，但係問題嗰一集會唔會俾抌錢落去咧？ 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係 一個問題嚟， 冇錯。 因為即係雖然講句，我推佢，我都覺得佢握手會係蝦人憎嘅。 O、okay. K， 佢我連續揾佢兩日咧， 下次你冇叫我去啦， 係啦。 我連續揾佢兩日，佢都係乜嘢噶？啊，嗌呢個多，拜拜。 嗯，下次你冇揾佢， 即係冇，即係唔主動同你講好多嘢。 佢唔係你連佢講佢會復你，但係問題唔多。加上有一件事， 佢唔會主動復你啊， 唔會， 即係唔會主動揾 話題 嘅。 即係你要佢唔會主動，佢你要 其實 要佢， 其實某程度上你 CD 唔係簽 CD 嗰時咧，你會睇到個成員嘅對應嘅，即係因為有時，因為你簽 CD 嗰時咧對應，因為你都對嘅時間幾耐下嘅。如果佢唔揾啲話題嚟講咧，你未必有話題揾同佢講翻嘅。 所以講句啊，好聽啲咁講啊，佢驚你趕時間啊，一攞嗰張相即刻寫嘢。几惊你唔够时间，佢其他人嗰度排唔到队啊！ 系系系， 好，继续， 我哋讲下一个。 加上佢仲系冇乜声味啊， 冇气味。 我哋讲完，讲下一个，达加真机宝。 呢个都呢个唔使讲，呢个冇乜机会噶啦， 冇乜机会啦。 反而我想讲一讲另外一个 福冈胜 才，因为今年，因为头先我 check 过出报咧，佢今年25名，其实9000多票，基本上最多嗌多3000票应该入围噶啦。 嗯， 所以佢目标虽然32，但系问题佢入选入80位系冇问题， 冇问题，冇问题。 我估应该5-60左右啦， 50，系五六十到。 啊，下一个马嘉玲， 马嘉玲都唔会有机会， 唔会嘅、okay ， 太短啦，时间太短啦。 唔系第一短，同埋台湾嗰班，我暂时睇唔到佢有好多人去拎去买去买票投佢咯， 都好多宣传噶， 系宣传， 但 系 另外啲咯， 系另外 一 回事。 系啦， 呢个另外计啊， 系啦，最后麻友啦，唔使讲， 麻友唔使讲噶啦。 喂，我冇话笑啊 ，OK 嘅。 嗱，之前我哋私底下倾过嘅时候咧，咁佢咩马嘉玲香港嘅， 系。 是今年好像是得麻友和松珠来过香港的，他会不会有机会呢？第一 你说的 他，因为今年年初麻友私底下来香港旅游的， 是 就跟奶田差不多的时间过来的、 私底下 算了、私底下、是去迪士尼嘛， 是所以有没有机会？这件事是有点礼计的， 私底下、 私底下、 私底下、 松珠就是工作上的，咁子源就係上次就係2015年，2016年我記得係冇人嚟講，2016年我記得係 冇嚟過， 冇乜，所以我 冇印象。 有冇機會咧？希望就有機會啦嚇、 到時先再 即係香港係一個福地啦，又再講多次啦。 睇下點， 睇下點啦，我哋繼續睇落去。 咪依家繼續講天科， 天科范野雅， 范野雅唔使諗， 係啊。 沙河 啊，沙河，有啲我哋一定要讲嘅， 一定要讲嘅，有啲要求嘅。 沙河掉啊，所以我觉得系 OK 嘅。 OK 啊 ，OK 嘅，同埋佢今次出报都去到28,000多票，其实 overall 嚟讲入呢个位80位系冇问题嘅。 佢都算，所以都算大起大落咯。 唔系佢系大起大落嘅。 我估 under。 under 系啊系啊， 问啲 卅度啦 ，under 问啲，我估佢future 或者 next。 系啦， 应该系40-50位左右。 系系， 今日某君应该好开心嘅。 得，系咯，某君啦。 某君总之佢有排名就开心噶啦。 用啦用啦，今次 得啦， 大川利 大川利央都唔使啦， 唔使 大 森美有啊， 大森美有。 圈内冇问题， 应该 圈内冇问题。 圈内冇问题， 圈内冇问题嘅，问题不大。 圈内冇问题， 因为佢嗱足部47，咁就6400多票。其实Over 讲根据我哋话预测入围应该13000票或至14000票左右。佢要多8000多票，其实问题不大。 O K， 咁啊刚。 除非有啲爆冷嘅，但系 钢田落嚟唔使谂啦，呢个 陈亲应该冇问题，我觉得佢个位置，佢嗰班饭都铁嘅， 佢 同埋都出力， 好有义气啊！嗰啲饭 好有义气啊！真系， 好有嘅，阵间讲， 真系，阵间再讲呢班嘢，好 嘥啊！ 嘥啊！ 恩打应该唔会问啊，嘥啊！ 冇问题嘅， 呢个都问题不大，所以应该唔会。 北海做妹子系唔 错，系 妹子唔错， 两个有两个都唔错， 阵间再讲嗰个。跟住就 真 子啦， 有啲尷尬 啊，危險啊！ 因為速報方面佢嘅成績係唔錯嘅，咁但係速報之後爆咗出嚟就係話佢因為參加傑尼 最佳嘅生日 party， 即係又係最佳， 最重要 main con 係啲飯話佢嗰。 佢拍攝嗰、那個那個場地係佢屋企， 嗯， 同埋佢著嗰件衫咧係啱啱佢做完 event 佢著嗰件衫，麥當麥 M 記嘅衫嚟。 哇， 係 啊， 所以啲人啊話佢啱啱收工就趕過翻屋企咧，同嗰個 J 家嘅人咧慶祝生日嘅。 係， 但係雖然佢依家佢喺 Twitter 嘅解釋咧就話係其實係同同學去慶祝生日嘅，但係好難令人相信咧佢同 J 家冇聯絡咯。 咁但係你除非話嗰個 J 家所謂嘅成員係你同學啦，但係問題有冇肯信咧？個問題 有冇證據咧？冇啊， 冇啊嘛。 咁你唔多唔少會有影響 嘅，唔係係嘅，係會有影響，因為始終咧，佢咁樣出咗呢件咁嘅 case 咧，其實我喺 Twitter 度咧，啲飯咧已經話今次對佢好失望，所以已經將啲票咧放棄咗。 冇人見 case 喎呢單嘢， 唔係佢自己攞嚟 嘅，佢冇辦法，佢自己 拋棄啦。 唔係嗱，即係衰啲講句，盡可能唔好黐埋追加度。嗯、因為 J 家好明顯係次次都出賣啲咩馬㗎， 次次都出事喎、 啊。你睇下手樣， 所以 唉唔好講呢個人， 你唔好講。 所以認為真係自己攞嚟㗎，呢啲真係 係紙底死，冇辦法。 所以要識得點樣分咯、 啊。所以你 加上上次咁嘅研究， 即係呢啲係成員啲嗱呢啲其實某程度上嚴肅少少，成員係有自己嘅責任。 就是、某程度上有啲責任嘅，所以你做得偶像就應該要避嫌嘅嗰啲嘢。 潔身自愛啦， 你 四個字。 我見到你真係衝埋去，抵死啦！ 你即係總之唔好係啦，總之係咯，即係好日期咁，唔好見到靚仔就一定衝埋去咯。 算啦， 繼續。 繼續 一 個。 Commy OK 啊 ，Commy 應該冇問題嘅。 Commy Under 冇問題，但係問題應該上到先啦。 啊，系、啊， 肯定唔上，第一肯定唔上到先啦，噶啦，唔使谂噶啦，即系只系我觉得佢嘢未必去到 under 嘅，我觉得系 future girl 或者 next girl 咯。 系咁，你呃个都冇乜感觉嘅真系。 我就咁样，我就觉得佢个位置，佢嗱依家佢都五千几票，其实如果你要入选不知。之前我哋讲过话个门槛应该系万三万四票到，佢依家起码争成八千几票，所以佢要入咧，起码仲要封多两，如果要入到 next。Under Girl 要两万零票， 哇， 至三万票到，所以佢依家仲争成两万几千票， 万几千， 系，所以佢要补 Under 都可能 有啲难， 系点啦？反正啱啱出粮，咁 即系 一定有人 要 出 粮啦。下 个嗱天科，我最后都净系高桥朱莉， 高桥朱莉 啊， 高桥朱莉 Under 应该可以。 Under 冇問題， 冇問題。 Under 頭 或者選拔尾咯， 選拔尾。 係啊，呢個應該冇問題。其實速報都睇得到咧，佢入到去第九位萬七票，其實佢問題不大。 唔係，仲有一樣， 應該 佢醒啊！仲有一樣嘢，佢係佢即阿登出事，即刻同佢割席啊！講明唔關我事啊， 係唔關佢事，所以佢割席割得好乾淨利落。其實睇得到佢係識見風使嚟，所以佢一定叫我即刻割席， 係 係啊。系啊， 所以我估今次佢应该唔系，加上佢呢个做法啲饭嘅喺我嚟讲啦，我觉得佢做得好， 系， 所以佢今次应该，我觉得个好感度应该会有翻咁上下嘅， 冇 错，咁啊咁上下啦， 咁啊讲天八啦，唉，好多人，好多人啊， 嗱天八精简少少啦，因为太多人啦， 板口 得觉得几个 嘅 啫， 板口就 OK 嘅， 板口瑞生应该唔 板口瑞生冇问题嘅， 其实唔系问题，嗱横山杰衣就应该问啲啦， 问啲，唔系。谷川圣都问啲， 系啊 ，Saga 早版呢个就应该系有啲机会啦。 早版可以冲下， 唔系我想讲翻前一个， 佐藤 七海。 七海 其实佐藤七海呢个妹子都系屌嘅。 听过。 系啊，其实某程度上喺啲 report 度咧都好，或者公演度咧，其实佢好专心去钓饭嘅。所以我某程度上，我覺得嗰啲飯都 OK， 都吸到一扎飯出嚟嘅。但 係 只係啲飯唔係好肯抌落去， 肯唔肯即 抌落去抖總選呢 個關鍵就係肯唔肯抌錢。 我好記得啊，佐藤出海咧，以前喺 K Bingo 咧，嗰、那個 fashion show 嘅時候咧，呢個妹妹幾夠膽使著浴衣出嚟㗎，所以好犀利㗎呢個。 OK， 係啊，所以個威力係唔錯。 係一實㗎，早版 呢個都唔，我覺得問啲。呢、這個嗱、 okay. 係，但係阿邊個幫佢賺咗咁多流量，應該有機會喎。 有賺到流量啫，但唔等於個飯會抌錢落去去呢個玩去呢個活動度噶嘛。 係 呢個投票活動咯。 O、okay. K，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早版係吸到人氣，但係未必去到入，即係有機會入到八十咯。 咁應該如果真係嘅話，要等一兩年噶啦喎。 系再等多 等 两年咯， 再等。 因为你始终依家呢个游戏，你吸到人气啫，但问题未去到嗰个 level 就唔到噶啦嘛。 系 ，OK。 阿伦伦点搞？伦伦， 江布伦， 伦伦都就系，因为某程度上你睇到佢去到啲握手会啊，其实人数都唔系十分多， 嗯， 所以某程度上我就觉得佢系窄嘅，所以唔会入到选拔，系唔会入到80位。 Okay. 我会比较乐观少少嘅。七十几， 你可能乐观咯，但系 乐观得滞， 你乐观得滞咯。因为你速度都唔到，都唔到一至一百都唔到，都唔见佢影。其实佢真系好窄噶。 嗯， 咁啊，跟住讲啦， 人尾都唔使谂， 人尾嗰啲唔使谂，唔使谂噶啦。一个小律就一定 OK 入到， 小律唔使讲啦， 八十名就一定 OK 噶啦。咁 但系佢冇，但系佢其实到嘅，就上次佢嚟香港。見到佢又其實又唔係話 俾人嚇親啊， 有咩可能係俾人嚇親啦？ 咩嚇親？ 可能真係日本再睇去日本真係再睇多一次， 嚇死你日本再 研究下。 唔係啊，怕啊，大哥你有 即 係 香港 唔係 真 係 唔 係 好，已經唔係好，已經 唔 係。 始終日本都雖然有啲咁嘅犯，但係唔會不至於好似後嗰日嗰日嗰次嗰友咁咯。 係啊。 佢之後嗰啲咧，佢係好似驚魂未定咁樣啦。 係啊， 大家都唔知大家唔知大家想點。 大概估幾多？ 唔係若果。佢爆起上嚟嗰，我相信可以去到 under 嘅，爆起上嚟嘅话， 佢应该有机会去到 under 或者 future。 嗯， 之间，喂，不如讲翻少少，讲翻少少咯。其实啊，我睇到速报嗰时咧，有几个 member 天白 member 都入到位嘅。咁另外之前讲翻有一个叫谷川城， 啊、 其实我见到嗱、啊，见到今次速报都5000几票。其实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佢应该会入到去80位左右。 OK， 嗯， 应该如无意外，应该系75。76之间， 同埋佢个目标都系78， 系啦，应该佢个目标唔 set 得唔定，应该佢就啲嗰班饭都应该冲到上去嘅， 合理嘅呢、 這 个目标， 呢个目标合理嘅，所以佢比较继续系多啲，同埋知道嗰班饭应该会到可以出到几多力， 嗯 嗯， 所以佢自己都唔够识感觉， 好继续。 喂， 但另外仲讲翻少少啦，另一个叫大西大西图 诶，大西图香，话呢个要讲啊，呢个 哇呢个要讲啊，你苏隆嗰度睇下吸到几多星就知啦。 哇，呢个直头苏隆无双嚟 嘅，系啦， 系啊，苏唔系佢一定佢做苏隆都好出力嘅，所以其实佢另外都令即系佢知道啲饭嘅心意嘅，所以某程度上咧，佢做苏隆都好出力， 其实 啲饭都系铁都 OK 嘅。 其实即系讲嘅嘢就系话Show Room 自從嚟咗 AKB Group 之後，其實懂得去善用 Show Room 呢樣嘢咧，真係識得運用啊！就真係好影響到一個成員，即係你見大西其實好多人都唔，即係有啲人覺得，你用 Show Room 唔得，但係你而家見到其實佢速度都好好。 你見到佢係見到其實係一個另外一個形式嘅握手會咯，即係 冇錯。 其實嗰陣時。 唔係啊，我覺得係一個見面嘅機會，因為某程度上咧，你如果唔一定，你唔需要去握手會先見到呢個 member 噶嘛。第一，第二，另外其實個交流上，你喺 show 度可以同佢即時互動，有個互動，其實都係一件好嘅事。 唔係你唔互動，你睇都好睇啊。係 啊係。 唔係啊，咁你某程度上你都要留言，咁你同個 member 有交流，咁你去到握手會你先有興趣噶嘛。 同埋一樣嘢 show 好大。自由度大好多，即係你想做好多嘢都得。 因為你 佢喺房啫嘛， 係咪間房開一間房啫嘛？ 但係你 房 你有時咧，你玩你玩呢啲 show room 咧，其實我嗰好耐以前都講過咩虛擬握手會嘛， 係啊， 類似呢啲 好耐咯。 啊，是 我覺得我就唔係咁睇咯，我覺得佢係似一個電視節目咯， 嗯、 因為始終咧一個叫做真人 show 嘅節目咯。只係個真人都係對你同嗰個 member 喺度玩緊啫嘛， 都係一個順應潮流嚟嘅。 因為你而家如果你仲話係 遲睇嘅， 似啊， 但問題遲做好過唔做咯， 冇錯。 所以其實咧，如果佢咁樣睇咧，嗱當佢喺 show room 個支持，即係我之前大咗啦，咁其實你慢慢佢會去。握手會即係握手會或者再去總選去慢慢去衝，但係呢啲要時間咯， 呢啲要時間， 呢啲要時間，佢冇可能話 冇可能話喂知你 AKB 嘅，哦知你中選啦，跟住因為 show room 嗰啲客路唔同啊嘛， 因為始終嗰班客路抌落去嗰個錢，可能未必會抌落去中選嗰邊 咯，又係呢樣嘢啦， 係咯 ，show room 可能抌好多星星啊，買好多 星星唔使錢噶嘛， 係啦，星星唔使錢，但係問題你真係 你要睇先有噶嘛， 佢呢個遊王嘅遊戲究竟？佢真係肯抌幾多？呢個又係一個 調整。睇睇個人，睇個人咯， 真係睇個人。佢嘅速度都有咁上下噶，咁 大西桃香 真係唔 錯噶啦，都應該 翻嚟噶啦。 係啦，即係 show 幫咗好多。 你真 係 睇下，你真係要睇下呢啲。 唔係，即係佢係靠 show 賺人氣咯。 冇錯 ，show 係 唔係 show 你賺到人氣，咁自然佢可能有啲咩？ 唔係我要，唔係我哋要嗱，其實咧，其實咧，你睇下到時6月17號埋單嗰日啦。咁大家咪睇下做多個功課，即係我哋睇下做多功課，就係話有邊幾嚿鬆出嚟嘅，就再 可以 即係我哋除咗睇最大檔之外，早開之外，我哋去 study 一下，有幾嚿鬆窿出嚟咯。因為喺呢個係數一條數嚟㗎，呢個係 數嚟嘅，有關即係 好繼續，好繼續，有冇其他 繼續？ 小田歌姬點講？ 小田歌姬哦， 小田歌姬應該問喎。 问 啊， 唔系，反而我值得留意另外两个 member， 永野 勤 佳同埋太田奈良。 永野勤佳以前系做 model 噶、哦， 系啊，我知道你之前喺个节目提过，所以其实佢佢因为佢出身地系大阪市啊嘛，所以佢估唔到有一班饭肯支持佢，其实我都有啲出奇。 系， 跟住。但是標準美人呢 是靚的、嗯、 隔離的 泰國還有泰田內 水 是內水其實 Overall 來說他在天發裡面呢他是 MC 擔當和、隊長擔當在裡面、雖然他沒有正式做隊長但是 他 lead 住那班、天發的成員都 lead 得很不錯、 okay. 而且他都 人氣 都不錯南南咪應該 可以的南 南咪就問一點了我見他速步都今次都還不入不到位其實 我是擔心他真係未必入到。 我會乜嘢咧？我會叫做樂觀少少。 我會樂觀啲嘅。 你會樂觀咯，但我就抱住悲觀咯，因為始終速報咧一至入八都入唔到咧，其實佢位置真係問有啲問嘅。 收尾㗎啦， 係咪？係啊，如果假設都係收尾啦，問到去80咯。 嗰只啦，嚟過香港。 嚟過香港啊！睇下香港福地㗎。 得啦。 OK， 下一個。 中野玉海， 中野玉海， 真系问下呢个。 哇，呢个今年真系 唔系，初步有，初步 佢有入初步嘅，佢又初步有5000多票，其实只要立多8000多票，其实佢入80位系冇问题。 系啊， 嗯， 只系佢个目标系33就问啲问咯。我估去到最多70。 但你有冇见过有冇去握手会握过佢？ 我有握过， 系啦， 好耐之前，好耐第一次握天霸就揾佢握。佢個對應其實 Overall 來講是不錯的 係， 我知有個台灣都次次都揾佢噶嘛， 我知邊個 啫？因為我次次話啱佢都，次次話同佢握手都冇抽到噶嘛。 OK， 因為我第一個天發認識噶嘛，蘇偉權 係， 因為阿高橋留單嘢啊嘛，因為啱啊嘛， 真係明白。 跟住落去睇下， 跟住後面嗰班冇乜講，除咗蒼野美其美都， 蒼野美成美啦， 係啊，蒼野美成美 Overall 嚟講其實都係好對型嘅，同埋佢都好，即係有班鐵飯嘅，因為之前香港嚟過握手會嗰時咧。佢有大約4-5個日本飯都飛咗嚟香港， 喺嗰邊嚟㗎， 喺嗰邊嚟。 上海又有，日本又有。 所以佢吸飯已經係有一班飯已經形成咗係推緊佢，所以某程度上佢個位置應該係跌嘅。但係問心我就覺得可能會再跌翻啲，可能未必去到34，可能去到40左右。 即係跌穿 under， 應該有機會跌穿 under。 不過都 OK 嘅， 因為始終有啲競爭性咧，未必佢似今次可能因為上次咧個 Overall 嗰啲票數咧都係低嘅，所以佢有機會就落上到去34呢個位呢、okay. 這個位置，但今年就可能會跌翻少少。 咪加上舊年紅本縣地震， 係啦，紅本地震、這個、 都有啲同名標落咗去。 其實上年就係紅本縣地震呢度係幫咗好多。 但係盡快 好 可以講埋研究生啦。 講少少。 九保靈音 OK 嘅 OK。 其實依家營運都是力推緊這個妹子的、其實我Overall來說我覺得他應該將 AKB 的將來可能都有機會 佢有機會入到去。 喂 ，K 八咧有一個成員咧，好成日扮爬到嗰個咧，嗰個 長久零耐， 長久零耐， 長久零耐 點啊？ 喂，長久零耐其實 Over 嚟講，我都絕對唔會睇唔好，我就覺得唔會入到位，因為。 扮喂，但始终唔系嗰个咧， 系啊，同埋好似话听某啲 版，好似话呢个， 佢话甜版咯，但系问题佢话唔希望做到盐嘅，营运嗰边就好似听过人， 嗯， okay、 但系佢又唔去到神咯， 嗯嗯， 即系神法神嘅对应咯，只系去到呢个甘甜味道咯，但系某程度上我就。唔覺得佢個對應好咯， 係 OK， 好講埋其他研究生啦。 講完研究生，唔係其他研究生，我估除咗武田小輪之外，我估都冇乜邊個可以講。 係啊， 係咯，因為十六期始終 第一新啦， 新啊， 同埋暫時未有一班飯可以 group 到埋去。 今年。 啱啱系周年，十一周年嗰时， 上年 十一周年出道嘅， 俾人咩啊？一开波出呢班人就俾人闹啊嘛，嗰晚。 因为嗰个佢啊谂住试反应嘅，所以某程度上你见到十一周年嗰时主力推叫佢哋表演咧，其实睇得出咧，第一系俾机会佢哋去正式见下啲见下啲观众嘅。咁第二咧，希望佢熱下身，到時有正式公演嗰時咧，就俾佢哋叫做咩咯？ 而家有 熱下身咯， 而家有專屬公演啦，而家 係啊係啊，嚟緊會有噶咯喎，嚟緊 而家有啦已經， 嚟緊會再一個新噶嘛， 係啊， 有阿川山 彩 嗰個咩咯，嗰個企劃嘅公演咯， 係好 OK 好， 差唔多啦，就一路嚟緊，都冇咩 講曬 噶啦，係咁多啦， 終於講 曬 啦， 終於講 曬啦，咁講唔講埋蘇朗嗰單嘢？ 蘇老闆講 好啊， 頭先都講咗少少嘅咯喎。 嗱，因為咁啦，我哋就留翻做直播嗰陣時先做啦。因為我哋嗱錄完音之後咧，我哋會有個直播嘅。咁但係出街嘅時候，個直播都做咗嘅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嘅可以睇下 ，hea 家啲人睇下。OK， 喂，阿添，使唔使講翻你嗰啲會部？ 平超盛嗰啲， 嗯， 平超盛就啱啱播咗100集啦，咁就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啦。咁嚟緊啦，我哋都有好多嘅嘢都想做嘅。咁啊，嚟 同埋我哋跟住下一个星期会做一个联播啦。 下下个星期有个联播啦，不过虽然可能系声音联播啦，因为下个礼拜嗰个。總選咧人數實在太多，即係分區咁嘅上面 會多個人， 我哋都 多幾個人上嚟。 嘉年華請咗三個 嘉年華，係啊，我哋嘉年華加埋我哋呢啲咁一大堆咁樣咧，其實本來諗住咧我哋視像直播嘅，但係咧因為咧實在咧我哋都六七個人咧，你擺部機都擺死，點搞啫？ 冇位擺啊， 所以其實都唔擺噶啦，咁所以都係做翻個聲音。直播就喺翻 AKB 嘉年華，即係平超盛會佔少部分啦，咁但係主要都喺翻AKB 嘉年華嗰度播嘅，咁仲有就係、是、仲有其實好多關於平超盛本身嘅嘢咧，其實我哋嚟緊會有個嚟緊有個節目咧，會專講翻平超盛嘅回顧同埋將來嘅，都有提過你哋 AKB 嘉年華嘅部分少少嘅，咁啊到時就慢慢。到時就記得留意收睇。咁啊，啱啱嗰集100集咧，啱啱上咗一集就係請咗個日本語教師，日本語教師咁啊講佢嘅呢個點解會做日本語教師啊？佢以前做啲乜嘢㗎？嗰啲咁樣嘅心路歷程啦。咁啊都幾好睇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 啊，好好好，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 咁就時間到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都係會。讲埋关于总选举结果噶啦， 好 希望大家到时多多留意啦， 睇功课啦吓，我哋每年都做咁多功课啊， 系啦，多谢大家支持，拜拜。 祝福。